七号。话咁快咧，咁啊新嘅一年都已经过咗十七日啦，咁啊都已经系一月份嘅，即系一半多少咁样。咁啊好快脆啦，咁啊仲有即系两个星期左右咧，就会系我哋嘅农历新年啦。咁啊大家要办下年货啊，咁啊当然要记住咧就系、是、社交距离啊、洗手啊、注意卫生啊呢啲啦，系咪？咁啊都希望有望咧喺呢一个嘅初四嘅时候咧，咁大家可以出去食下饭，呢样嘢系最紧要。过年咧对中国人嚟讲啊，是一个大的节日来的嘛，是不是？希望大家都继续可以打赢这个疫情。直播室里面有白卷浩陪着各位听众在早上的时间一起迎接今天早上的上天给予我们的挑战和安排。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金钱对你来讲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金钱咧就好似肥料一样，即系你种花咁样啊，你得肥料嘅有冇用啊？冇用啊嘛，要棵植物本身真系要啊，又要好嘅，然后咧亦都要适时嘅灌溉，亦都有爱心，所以金钱咧真系唔系万能，佢就好似种植嘅一棵肥料嘅其中一个元素一样，你多少少肥料嘅可能佢就啊种得肥啲。本身原来那个品种呢，哎，它都好像无心成长的，你给很多肥料它都好像自暴自弃，有没有用啊？没用咯。所以呢，金钱就不是万能的。金钱其实有时候能够一个人生活啊，换个角度来看，原来又已经足够了。如果太多的话，有些人会觉得金钱万恶之首。金钱咧就好似一个好嘅仆人一样，佢可以赐予你一啲好嘅生活，但系佢系唔系能够取代到你呢？又唔系，因为你嘅智慧系属于你自己嘅。你会点样睇金钱呢？你就觉得佢好紧要，净系每日去到好努力咁样翻工，就系为咗钱，忘记咗生活嘅本质，以财为草。以身，身体的身，以身为宝。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可能无形之中你发觉赚的钱会多了。世事就是这样的，太过刻意去赚钱，你就发觉这么辛苦的。但你享受生活的过程里面，懂得去到投入某一种的工作上面，你就发觉原来金钱都会好像一个好的仆人一样，慢慢走过来辅助你。所以人生有好多嘅哲学，我哋可以好好地去到参透。 名成名门名牌太挑逗，平凡人如何勤劳也不够，沿途人群来里去空。欲补救，为买车追赶生计，然而连生活亦遗漏。炫耀身份只有靠红酒，陈年危楼船逢那么旧，和情人挨穷无下看星宿。然而银行储蓄几多亦未拥有。闹市的蜗居一尺，成为人生重大成就。谁用街砖比拼，成王败寇？我只怕涉足繁盛世界，占有很多门道，更可怕负债转街，要买几卡获得爱侣拥戴。无奈现实之中，不够市场大，我贫穷合照都企在后排。为何前途为财富左右？谁维持繁荣？谁人更优秀？全场名门晚餐摆出地位比较。珠光宝气拿来填补寂寞时候，麻木得很丰厚，仍然未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视力随住年纪嘅增长逐步衰退，都系自然嘅定律。所以唔少年长嘅人士出现视力模糊，往往咧都觉得理所当然。不过如果视力衰退系源于年老嘅黄斑病变，置之不理嘅话，唔单止有机会令到视力永久受损，更加可能会致盲噶。其实黄斑是位于视网膜的中心，是感光细胞最密集的地方，主要负责中央视力的精细工作，例如是阅读、分辨颜色、分别面孔等等。若果黄斑受损，就有机会导致视力模糊，视力变得扭曲，又或者是视力变形，而视力的中央更加可能会产生黑影，严重的话真的会搞到失明的。眼科专科医生就提醒大家，由于人的双眼是会互补不足的，所以如果其中一只眼病变，患者就未必会留意到视力的变化了。所以早期的年老黄斑病变其实都挺难察觉的。有一个表叫做阿姆斯勒方格表，是经常用来自我检查年老黄斑病变的方法。在这个测试当中，使用单眼注视表格当中的一点，病人如果觉得出现画面模糊、扭曲，又或者是黑点扩散等等的情况，就应该要尽早去求医了。年老黄斑病变主要分为干性、湿性两种。干性就是黄斑点底部积聚沉积物而导致视力模糊，大概占了患者当中的九成人数。至于湿性呢，就是黄斑区出现异常的血管增生，引起爆裂，导致出血、积水和结疤，这样就会令到感光细胞受损，损害中央的视力，严重者甚至可以在短短几个星期里面完全失明的。医生就补充了，虽然干性的患者视力下降速度比较慢，而且一般呢就不会完全失去中央视力，不过每十个干性黄斑病变个案里面就有一个会演变成湿性黄斑病变，所以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啊。在治疗方面，医生就说现时还未有方法可以治疗干性老年黄斑病变。至于湿性老年黄斑病变，过往常用的激光手术都可能有机会造成结痂，影响视力的。至于新一代的眼内注射药物治疗，透过注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去到抑压血管的增生，就可以有效维持患者的视力了。最后眼科医生就补充，虽然目前的治疗方法可以防止视力进一步下降，不过预防和早期发现都是对于老年黄斑病变最好的方法。除了戒烟和避免暴晒之外，其实补充足够的维他命 A、 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以及是叶黄素等等都是有帮助的。若果怀疑自己视力有问题，记得尽快去找眼科医生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啦。 但令你我的往事越往后越美丽，亦答应来自内心的话跟你能见底，承诺你自愿给你自由发挥，绝对不会用谎话，好像不敢呃上帝，终此生使你快乐凭智慧，你肯一笑扮傻到底，得到的已是一切，不需的都可放低。当天下雪淋到地， 着紧你，不顾自己去就你，当感受白头滋味，走过漫长天地，盼我都依然拖你，给你来襟被，恩爱才越来越美。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一年话咁快咧，咁啊，西历方面就过咗啦，农历年咧都就快到啦。咁但系疫情咧就仲喺度，搞到我哋咧周身唔聚财，亦都同时搞到咧就系百业萧条啊吓。不过咧，好彩社会上都仲有好多咧就系好嘅人，好嘅事情。有社会企业咧，咁啊，近日推出咗一个咧就贺年礼盒啊，咁啊有一班咧就微型创业家去到制作多款啊手工烘焙食品同埋鸡尾酒等等嘅，系原来佢哋部分咧系基层嘅失业者嚟噶，更加有啲咧就系譬如追梦一族啊，患有一啲疾病嘅康复者，啊社会企业都以咧就系俾最低工资啊高出一倍嘅薪金去到聘用一班喺东涌啦。天水围地区的基层妇女制作就是一些的食品啊，希望大家就能够就是开开心心欢度就是农历年，也都俾呢啲嘅基层妇女就有机会改善佢哋嘅生活。所以成日都话啦，人间咧系有爱嘅，咁啊问题就系你自己发唔发掘得到，唔好成日咧就漠视身边嘅一啲嘅人同埋事，其实好多咧都系我哋值得咧就系关注嘅。值得关注的就是还有一班就是叫做宠物的义工，他们在无时无刻的也就是为香港的一班流浪的小动物去到就是给很多的爱心的。不过疫情底下这些动物机构也都说到就是营运相当之艰难， 特別咧值得關注嘅就係領養呢一個嘅領養率啊大減啊！上個月咧，即係講緊咧十二月嘅時間，領養嘅寵物咧只係得兩隻啫，咁啊有部分機構受到疫情影響啦，咁啊連埋寵物咧都一樣咧就係飽受一個咧就係寒冷冬天之苦啊，未必咧就個個都有飽餐，去到咧就係進食。寵物義工咧就四出咧就係去到揾下有啲乜嘢嘅寵物需要照顧，亦都咧就係希望有更加多有心嘅人士去到領養佢哋。但可能因為疫情影響，加上咧就係百業蕭條啦，經濟咧亦都就仲未復甦。咁所以咧，如果你有能力嘅，不妨咧有愛寵物嘅，去諗下點樣可以好好地咧關注下、關顧下佢哋啦。 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我决志没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 嚟自容祖儿嘅新作品《辛苦你了》，时光快脆，你好，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嘅时候啦，有白元老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是北京长新店分发新青年的刊物，呼吁工人要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医生， 慢慢咧 Delta 可能就会被 Omicron 取代，因为 Omicron 佢嗰个传播性系更加高。咁佢嗰个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所谓系优势咧，系慢慢就会取代咗 Delta。你睇翻个 Omicron 变种病毒咧，其实就算打咗两剂咧，其实咧都会系大幅下跌嘅嗰个嘅即系中和抗体。咁所以一定系打第三剂。当你打第三剂咧，其实个保护力咧就会系升翻上一个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够嘅水平咧，系保护嗰个嘅对付个 Omicron 病毒。你就 決定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嚟到朝早6:37，咁啊，出边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又唔算系好凉嘅一个早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等我打电话俾 Kitty 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把声好精神、哦，似乎已经起咗身一段时间啦。 咁都要嘅，你睇下个钟，我都要翻嚟噶嘛。 咁系啦。 等下先，你话唔系好冻啊？ 系啊。 系喎、哦，我又去翻同一个位啊，咁啊冇风喎、啊，原来，系、 哦、 啊，不过嗱，咁有可能唔系吹正我呢边都唔顶，咁、 嗯、 但系成个感觉咧都冇之前出嚟有几日咁凉咁冻喎，系啊， 嗯、即系冇咁阴寒啊嗰种感觉、啊，凉啲啫咁样。 冇乜风啊，直头、 哦， 所以就冇之前咁冻咯。 哦，咁啊好咯，虽然天文台都话咧嚟紧都有机会咧，就系、是、又再冻翻啲咁样。 系啊， 而家叫做暖一暖翻啲先咯。不过有啲雨、啊，天文台都话呢排。 哦，系啊，我 feel 到成日都有啲比较湿气嘅感觉咯。寻日亦都即系好似好大雾啊咁样样啊嘛。 系咯、啊，要谂下办法去湿先得喎，可能。 哦，系。天氣呢啲嘢你熟啲，你睇嗰啲天文台嗰啲 app 咧，你好鬼準噶嘛？ 咁都係去濕方面啊，你叻啲。 我反而喺度諗緊啊，到底新年嘅時候，即係應該係著啲咩類型嘅衫咧？即 係 包到腫咁樣啊，定係都可以配搭下咧咁樣？ 嗯，喂，我哋成日都話咧之前做冬嘅時候係咩凍啊嘛？ 系咁，做冬嗰时唔冻咧，新年就会冻啊嘛。 系啦，咁但系啱啱过， 系啦，传统智慧啦吓。 系啊，但系啱啱过咗嗰个做冬系冻嗰个做冬嚟嘅，你记唔记得？我成日都唔记得噶。 系冻咩？ 冻啊？唔冻噶？ 唔冻啊？唔冻啊？ 哦，咁即系农历年就要照啲传统智慧，就应该系冻。 如果系就系啦。所以我估应该都有啲过年嘅气氛啩，同埋我而家咧都开始要准备嗰啲即过年嘢啦嘛，即啱啱放假，即呢两日啦，其实都唔系真系放假嘅，不过即有少少时间嘅时候咧，我就买咗人生第一个全盒啦。 系咩？ 我谂翻转头，以前譬如同屋企人一齐住咧，咁就当然系屋企人负责啦，即同埋可能有啲咧，我一出世个全盒已经喺度。 嗰啲经典传统， 你好少会连都换， 嘛。咁跟住到之後我自己搬出嚟住咧，咁我一個人又冇特別買全盒，因為即係通常都係出去拜年啊嘛。咁同埋我會諗，如果冇唔係好多人上嚟咧，我就唔買咁多嗰啲垃圾嘢食擺喺度啦，自己又食唔曬咁樣。跟住到而家啊，真係再搬咗屋嘅時候，咁就第一次買全盒咯，個感覺都幾開心喎。其實 你嗰只全盒咧，係嗰只傳統咁樣放喺度，跟住好似一朵花形狀嗰啲，跟住逐格開啊，定還是而家有啲叫做新派啲嗰啲全盒咧，都有好多唔同 design 喎。有啲咧就係直立式嘅 design 全盒都有噶嘛。係啊。 我就買咗一個咧，其實佢你望落去唔覺得佢係全盒嘅全盒，即係新派啲嘅。其實我因為通常咧就會係紅色或者金色咁樣噶嘛，咁、啊、我就買咗個木。色嘅，即、就、系、是、一个木咁样嘅，咁、哦、上面就嗰块盖咧就系、是、一个玻璃咁样嘅，咁我就喺度谂啊，如果即系过咗新年之后都唔收埋去摆喺间屋个台嗰度咧，都应该都好完全冇违和感嘅，系啦，都好衬间屋嘅，咁、啊、你咪换咗啲换翻你平时食嗰啲垃圾嘢啊，花生啊，开心果啊嗰啲、啊，你咪继续摆喺度咯。 你平时都会食嘅咩？呢啲垃圾嘢，即系贺年嗰啲零食。 你睇我样就知唔系。我食啦，系啦。 咁但系如果你话新年嘅时候，你个全盒咧，通常都会挤咩？或者你今年第一次自己挤个全盒嘅时候，谂有冇谂过我放啲咩落去咧？系咪就系头先嗰啲开心果 啊？开心果咯，跟住我谂我会买笑口组嘅，因为真系呢啲平时你唔会食嘅嘢，即系过年，我觉得都起码有一两样嘢系啱翻过年咯。笑口组我最中意食咯，系、哦、笑口组咯，跟住都系朱古力啊咁啦。 朱古力我就应该如果我嘅话咧，因为有细路仔啦。咁啊，朱古力都应该会放几粒喺度嘅，咁啊，应该会放瓜子嘅。平时唔会食噶嘛，我谂我一年净系食瓜子嘅时间，真系农历年啊！ 系啊， 但系朱古力你平时可能耐唔耐都会食翻嚿嘛？ 系，不过有时候我都会谂啊，到底啲客人会中意食啲咩？因为买咗翻嚟，如果啲客人唔食，到最后系自己要食晒佢噶嘛？ 系啊，所以咧啲人咪就系中意挤嗰啲大路啲嘅嘢咯，例如真系挤朱古力咯，就系、是、一粒粒嗰啲，等你又觉得又卫生啊。一打開就有得食啊，同埋嗰啲牌子通常都係大家啱食噶嘛。 係啊，如果你買嗰啲咩糖冬瓜啊、糖油嗰啲咧，未必個個啱食咧，就剩咗喺度。 係啊，到時又浪費咁啊！大家雖然啦，叫做初一、初二、初一、初二啲時間咧，就未必可以咁開懷去到拜年啦。始終都仲係抗疫期間，咁、但我哋都。望住咧，就係、是、希望快啲疫情完咗之後，咁大家出去可以食下飯，真係可以上人哋屋企咧，就盡情啲去到拜年啦，呢、這個緊要。 係啲。 係啦。 好啦，咁啊，英英見啦。 一陣間見，快啲翻嚟啦，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 Kitty。每朝六點，你做緊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緊早餐，趕緊翻學，準備翻工。無論你幾匆忙，我都會陪住你。每朝六點到十點。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咁啊，同大家讲下食材咯。喂，咩食材啊？不如讲下虾子啊，你睇虾子面嗰啲虾子啊。蝦子面嗰啲蝦子，如果你買翻嚟嘅時候，啲蝦子已經食咗佢啲面入邊噶啦。但你可以另外再買多罐蝦子，係咁滲落去噶嘛，好味啊，好味，好味。好啦，蝦子咧係蝦嘅卵加工而成一種調味品嚟噶，味道鮮美。咁啊，煮麵條或者咧就係烹調食物嘅時間，直接咧就可以增加呢個鮮味啊。好啦，咁如果你真係要自己整蝦子，咁因為都得噶喎。通常都会准备啲叫做螺丝虾吓，好啦，咁原料就系虾啦、胡椒粉啦、盐啦。第一步，将新鲜买翻嚟嘅虾咧就喺冰箱入边冷藏，咁啊冷藏咗雪冻咗佢先。目的咧就系令到大家攞呢个虾子嘅时候可以更加方便。第二，咁当然啦，喺干净搵只干净嘅碗，咁放入清水，一只手咧就攞住个虾，另一只手咧就轻轻就将嗰啲虾子咧就可以放出嚟啦。然后咧就喺呢、这个直接放入个水入面。第三步就系将所有嘅虾子咧全部攞落嚟之后啦， 就用手在蝦子那裡就輕輕去到攪撥，就在水那裡攪啊攪攪啊攪，目的呢就希望那些蝦子呢就不要經常黏在一起。好啦，然後呢就清理完之後呢，就只是需要將那個碗啊倒出來，那些水慢慢倒倒倒，記住小心倒，不要倒埋蝦子啊。這個呢技術很高，因為蝦子那麼小粒，你好難去到用嗰啲嗰啲夾啊，或者咖啡嗰啲咧，去到夾住，都有啲蝦子會流失噶，所以你又慢慢啲倒。倒完之後咧，就將呢一個嘅蝦子用嗰啲碟仔裝好啦。好啦，即係準備定個鍋啦，鍋千祈咧就唔好放任何嘢，咁啊煮興個鍋先，跟住就將個火咧煮興咗之後啊，將個火咧就教到細一細啊。放入啲蝦子之後，不停咁樣去到炒下炒，炒下炒，炒到佢粒狀，然後咧你就可以中間咧就調味嘞噃，咁啊例如加胡椒粉啊或者鹽啊，炒到佢咧就有一種乾嘅粒狀，跟住咧就可以放喺一個地方嗰度咧就吹翻凍佢。好啦，整好咗嘅蝦子咧，如果唔即刻食嘅話咧，咁啊梗係放一個乾淨嘅玻璃樽入邊啦，可以儲存好佢嘛。如果唔放玻璃樽嘅话咧，咁啊攞啲保鲜纸包起佢，咁啊放喺呢个雪柜入面。蝦子咧好食好食好食，但原来蝦子呢啲调味料咧都可以自己整嘅，咁啊可以大家试一试，咁啊睇下食完之后咧，或者自己整完呢个蝦子个调味之后，会唔会自己整一个好霹雳、好好味嘅蝦子，然后再先至煮个蝦子面。 爱人静爱人 朝早嘅时间嚟到6:50啊，我哋一首歌曲《I Know》咁啊，姜涛 featuring Aga 江海嘉嘅。时间嚟到早上嘅6:50啊，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4%。今日朝头早梗系同大家讲下 IT。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电话侧边拨通咗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白。 系啊，咁啊，最近见到坊间咧，讲到一个嘅 NFT 啊，咁到底一个制式啊，定系一样嘢嚟啊？系咩嚟嘅咧？因为有啲嘢同金钱有挂钩，咁啊又话啲咩现实世界嘅又可以将佢变成 NFT， 其实系咩嚟嘅咧？呢嚿嘢，我哋今日上一上堂先。 喂，好啊，冇问题。 嗯， 咁我哋了解 NFT 之前呢，咁我哋首先要了解到大概有个之前我哋都成日讲嘅一个叫加密货币啊。 係即係类似讲下咩比特币类似呢啲咁嘢係咪？ 冇错啦。咁就其实嗰个所谓嘅加密货币呢，就係喺互联网上面流通嘅一个虚拟货币啦。純粹是在呢個互聯網上面套應用嘅，只不過咧有啲人咧會將佢演算為一個現實嘅貨幣，有一個叫做匯率啦，咁所以咧產生咗佢可以將呢一啲虛擬貨幣換做錢。 係，但係點解會因為我成日聽啲人講話喺電腦嗰度掘啊，即係有好多個drive 嗰度一齊喺度掘呢個比特幣，其實佢係點樣構造出嚟係咩嚟嘅咧？佢嗱虛擬啦。虛擬大概有貨幣喎，咁但係要掘喎，咁到底係咩一回事呢？呢個 其實咧，佢哋每一個貨幣咧都有一個你當係一個條碼啦，咁而呢個條碼就好複雜嘅，咁咧咁所以咧咁而呢個貨幣咧，咁佢當佢發行嘅時候咧，就已經講咗，我淨係會發行咁多千萬個貨幣嘅啫。當啲人咧用方法去攞曬呢啲貨幣之後咧。就唔會再發行㗎啦，咁就同銀行有少少唔同喎。銀行呢佢去到某個時段呢佢就會再去印一啲叫做鈔票㗎嘛。 美國嗰啲又係咁印添啦直頭。 係啦，咁所以呢咁佢呢一個其中一個貨幣呢佢就設咗個上限，當佢出咗咁多個貨幣之後呢就唔會再出㗎啦。咁就係因為一個咁樣嘅因素咧，導致到咧呢一個貨幣咧嘅價值咧就開始上升，就升到而家一個都幾高嘅水平。 嗯， 係啦。咁至於你講點解會掘咧，就係因為佢呢啲條碼咧就散佈喺世界各地唔同嘅位置度。啲人咧會通過佢部計算機去計算出嚟嗰條條碼咧，咁就會掘到嗰條條碼就叫做掘礦啦。 哦，就唔係話啲人創造出嚟嘅，本身已經喺個虛擬世界入面有㗎啦，就創造咗㗎啦，就出一啲程式嚟嘅。咁啊，睇下邊個咧係可以喺透過運算就揾到佢出嚟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調翻轉咧，一開始出嚟嘅時候咧，好似你啱啱講嘅比特幣咧，其實佢喺2008年嘅時候已經出嚟㗎啦。咁如果你喺嗰個時候掘咧，咁梗係可以掘得多啦。咁你試想像一下，而家已經係2022年添啦。 係啊， 係啦。咁你諗下，已經過咗十幾年啦。咁你覺得你會掘到幾多出嚟呢？仲 掘到啲空氣出嚟咯。 而家咧就越嚟越困難啦。係啦。咁所以我哋純粹講下呢個比特幣啫。咁至於講到啱啱 NFT 啦 ，NFT 咧中文名叫做非同質化代幣啊。 係，聽完即係咩嚟嘅？ 系啦，其实咧，佢都系一啲虚拟嘅一个产品。譬如举个例子，我影咗张相，跟住咧我去注册，将佢整成一个 NFT。咁其实 NFT 会多咗啲咩嘢咧？佢就会多咗个认证，有个证书证明呢一幅相咧系独一无二嘅。咁所以听落系咪有啲吊诡咧？ 咁我嗰张相我整 NFT 整嚟，其实有咩用噶？ 系啦，就系、是、证明你呢一张相系独一无二咯。 哦，就系证明系独一无二嘅啫。 冇错。 咁嗰张相系一个实物啊，定系我呢一张相系，譬如我用相机影嘅，影完出嚟呢张相咧，佢就算攞咗认证，佢都系冇分别嘅，佢唔会变咗个巴曲啊，佢唔会变咗虚拟世界嘅啊，定系点样嘅咧？ 哦， 佢要將佢數嗱，你睇你嗰張相啦。咁假設你係用數碼相機影，佢已經數碼化咗啦。 係啊。 咁所以咧，就應該上可以喺互聯網上面流通嘅。 係。 咁之後咧，佢就需要認證啦，證明呢一張相係獨一無二嘅，係最先出現嘅第一張。咁咧，跟住咧就會俾一個編碼佢，咁就成為一個 NFT 啦。 哦，咁我要去註冊，咁我邊度註冊啊 ？NFT 世界銀行嗰啲咁嘅 friend 係咪用噶？ 哦，咁呢個詳細咧，我哋就唔解釋啦。 好好好。 咁啊，總之就有個認證，咁認證咗之後咧，佢就會成為咗一個類似比特幣存在喺互聯網上面嘅一個形式啦。其實即係咩咧？即係佢就產生咗個條碼，放咗喺呢一張相上面。 哦，咁其他人就攞唔到噶啦，因為個擁有權係我嘅。 又唔可以咁樣講喎。 哦。 咁如果所以呢個世界咪出現咗盜版咯？我盜用呢一張相得唔得啊？係可以嘅噃。咁只不過咧，最原始嘅嗰張相咧係你嘅。係啦，咁所以再講多少少啦。咁呢個條碼咧，同樣佢都係由呢一個技術產生咗咧。咁有啲乜嘢意思咧？就係當我想去改佢其中一個條碼咧。因為佢條碼同條碼之間咧係緊緊相扣啊，係好多條條碼串成嘅，咁所以咧你改其中一個咧係唔成功嘅，所以點解先至話呢啲貨幣啊、呢啲產物啊唔容易被盜改咧，就係因為咁樣一個原因。 即係好似我哋人嗰啲 DNA 咁樣，有個排位係好複雜嘅。 係啦， 咁你冇理由中間淨係抽緊一橛出嚟就唔得嘅。 係啦，咁你要改佢真係相當之困難嘅。咁我當然我唔可以話唔得啦，因為我都假設將來。唔出奇嘅，其實以而家電腦嘅技術，咁呢啲就唔講啦，太厚啦。咁所以咧，係啦，講翻翻轉頭啦，咁所以變咗，有啲人咧就開始將佢咧，當係一個藝術品嘅收，數碼嘅藝術品收藏啦，而家變咗做。 哦，咁嗰個價值就係在於會有班人咧，就好喜歡收藏呢一類嘅嘢，佢當投資又好，當自己鑑賞都好，咁啊變咗喺我哋現實世界入邊，佢就兑換到我哋。即係而家呢個流通緊嘅貨幣咁樣啦， 咁佢就要用虛擬嘅貨幣購買嘅。 哦，虛擬貨幣咁，虛擬貨幣係咩咧？ 就係我哋啱啱講嘅 比特幣啦。 點解我哋啱啱講其中一個貨幣就係比特幣？其實咧，比特幣只不過因為比較出名啊，行得耐，所以我哋先至成日講。其實坊間咧真係有過千種嘅虛擬貨幣存在緊嘅。 哦，咁呢個真係大家要自己讀下書啦嚇，咪認識多啲呢個虛擬世界嘅用緊嘅一啲流通貨幣先得啦。 係啦，咁所以我哋繼續講多少少 NFT 咯。 好啊。 咁所以 NFT 點解繼續出現咗響度咧？咁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佢出現咗嘅情況啦，然後咧就係交易啦。咁當佢交易交易嘅過程咧，呢一啲嘅記錄咧，全部都放曬喺呢一個 NFT 嘅上面嘅。 嗯，即係佢本身已經可以有一個儲存記錄嘅功能。 冇錯啦，佢可以追溯翻過往所有嘅交易係喺邊度，所以咧由一開始嘅產生，去到跟住中間嘅交易咧，呢啲所有嘅記錄咧都保留咗喺呢一個 NFT 上面。咁所以咧，先至多人會覺得，NFT 好似比較可靠喎，聽落去，咁、 哦、 所以就開始有人就用 NFT 嚟到去交易啦。 係，咁如果我要儲存一個，或者我已經頭先話啦，註冊咗一個 NFT 啦，咁我收埋佢嘅時候，我係收喺自己部電腦噶嘛，定係收喺雲端啊，定係收一個USB 就唔接落呢個網絡世界嘅咁樣，咁最安全嘅。是应该定系烧落只 CD 嗰度嘅，点样嘅咧？呢个系 都可以放响你唔同嘅地方，冇错，系可以放响你嘅电话啊、电脑啊上面，全部都可以放嘅。咁、所以咧，至于放唔放到响网，至于offline 咗会唔会有影响呢？暂时应该系冇影响嘅。 哦，因为博通咗个互联网世界就更加复杂啦。唔博嘅话，我自己收埋佢。咁但系你自己收埋佢又点样咧？净系谂住等佢增值啊，定系点？咁呢、這个？閣下自理啦嚇，咁啊呢個 NFT 咧都幾特別嘅，咁啊有啲新興嘅 IT 嘅一啲嘅產物啊嚇，咁啊有機會又再同我哋講下啦，唔該曬阿圖， 冇問題， 好，拜拜， 好，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古东北季候风会喺今朝抵达广东沿岸。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Jenny、 李恒毅、 Mike、 曾比特。每集仲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啊，朝早7:09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白拳头先同听众一齐望一望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入面，除了有白元豪小白之外，还有 Barbie 啦。 是啊，早晨小白。 咁啊，交通组的今天是谁啊？ 噔噔噔噔 ，Toby。 Toby 系啊，早晨啊，小小小白同埋 Barbie。咁咧，今天先讲下交通啦吓。咁啊，暂时咧隧道方面只是红隧的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那段比较多车一啲嘅啫。路面方面咧，只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那段就行车缓慢嘅。咁喺封路方面咧，有几个封路嘅。咁先讲咧，就系、是、香港仔嘅东胜道，因为有强制检测嘅安排，介乎湖北街同埋湖南街之间嘅一段东胜道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专线小巴路线59A 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是、香港仔嘅东胜道，介乎湖北街同埋湖南街之间一段咧系需要封闭嘅，小巴59号 A 咧亦都要改道行驶。喺屯门啦，就屯喜路咧，因为有爆水管，屯喜路去新墟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会街。一段是全线封闭，咁而家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屯喜路，屯兴路咧去青山公路亦都系唔能够转落去屯喜路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讲多次啦，就系屯门嘅屯喜路因为爆水管，屯喜路去新墟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会街之间系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屯喜路，屯兴路去青山公路嘅车咧都不能够转去屯喜路噶。受影響的巴士路線是需要改道行駛，黃竹坑道都有爆水管，黃竹坑道去灣仔近住南朗山道的快線是需要封閉的，受影響的巴士路線就要改道行駛了。今天交通呢大致上是這樣、 屯門那裡呢，就算打開個地圖那裡 Toby 第一提我們之後都見到都真係比較車多喎、 是啊，有啲封路，仲要係全線封閉啦。 係啊， 咁一陣揸車咧，經過都要改道啦。 改道啊，咁一改嘅時候，大家都係改同一個方向嘅，咁啊睇下有冇辦法。直头唔行嗰一边咯， 系啦， 转搭呢个交通工具咯， 系啦，就甚至嗰啲巴士都有啲改道啊， 系咯， 咁所以就即系到时候都要留意翻嗰个指示啦。 如果担心嘅话咧，即系屯门平时可能搭开陆路上嘅交通工具嘅朋友，可以试下呢个铁路咯。 系、 屯门坐呢个西铁有个好处就系多数都上到车， 系总站啊嘛， 系啦， 咁啊点样？ 元朗嗰边就慢啲， 系啦，锦上路就最慢嘅。 系啦， 系啦，通常要企嘅，咁上路 企都唔紧要啊！你入咗入去都已经觉得，唉，算啦，入咗入去算啦。 依家系真系逼咗好多啲车， 因为你谂下，你元朗锦上路上到车嘅话，其实你都系一两个站，你都会系去到荃湾西啊、美孚嗰边啊嘛，咁你都系企一阵啫。 系、 如果你即系、你上到车，你都觉得唉，算啦，唔紧要，企一阵又唔系话搞好耐。咁如果你话屯门嗰边都已经上晒，咁成日上唔到车，其实都猛啊。 系啊，呢个情况有啲似系石硖尾嗰个站咧，系喺你譬如喺九龙塘上会晒人啦，然后你喺石硖尾上唔到车去太子啊嗰啲咁样咧。 一樣咁樣嘅情況。 係啊， 咁啊呢個都冇辦法啦，即係都係多人得滯啦。 係啊，而家就有啲温馨提示啦，成日月台廣播或者車廂入邊都會聽到，就係話盡量行入車廂中間啦。我以前都有聽過一啲即係鐵路嘅車長咧，就真係會即係仲未有咁多嘅錄音帶式嘅廣播嘅時候咧，真係自己攞住個嗰、那個、那個 speaker 個麥喺度講咧，就各位乘客先盡量行入車廂中間。 有一段時間都有好多職員咧，企喺月台口咧，逐卡逐卡咁樣，即係叫啲人行埋啲，行埋啲，行埋啲咁樣。但係而家就真係少咗。 係，都係咁啊！大家都即係如果搭緊車嘅時候，盡量行入呢個車廂中間，不論係鐵路定還是巴士都係。 係 係啦，行入啲咯。 咁不過好過喺你話喺日本咧，咪有啲人推你入車嘅。 係啊， 咁香港就暫時冇呢樣嘢嘅。 我親身經歷過都係一個好恐怖嘅經歷。 啊，你俾人推過？ 系啊， 哦， 我已经谂住入唔到入去噶啦。 系咪拱背脊啊？即系叫你埋啲埋啲咁。 佢唔理你拱到边度，佢总之就推你入去。 哦，哦 即 系 当你以为系企喺门企喺门口月台嗰度唔上车啦， 你谂住等下架啦。 跟住已经人拱下拱下咧，系入咗入个车入边啦。跟住你即已经逼噶啦。 系啊。 跟住你以为我咁，我都系企喺门口嗰个啦。 嗯 我俾人逼下逼下逼到入去中间嗰个位。 哇，好嘢喎！ 真系真系压到扁咗。 证明呢个方法好 work。 你连埋啲手手脚脚都喐唔到啊！问题真系逼。 好夸张， 系俾人绑住啊嘛，系咪等于好似 系啊，真系俾人绑住咁样，系啊， 真系辛苦啊。好啦，不过咁啦，小白今次啊，今日咧讲一样嘢啦，就快人年又过年啦，就快咁咧，就每一年嘅新年咧，其实巴士都有啲生肖巴士，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过啦。 系咩？每一年都有生肖巴士噶？ 系啊，每一年咧有啲巴士系有啲嘅有啲嘅。設計嘅一啲嘅一啲嘅廣告咁啦，類似係咁咧。今年咧就係虎年啦，咁樣咁就會 嚟緊虎年， 係啦，嚟緊虎年 都未到， 未到啊！嗱，嚟緊啊，就會有呢個生肖巴士咧，就即將係已經係開始咗啦。咁咧就係喺社區度咧行走緊咯。呢個虎年嘅生肖巴士就係咧主要行走103號嗰條過海線嘅，就係來往竹園村至到蒲飛路嘅。咁呢一條路線咧，呢個巴士咧就會係橙色為主嘅。 有耳仔㗎，有兩隻好似動物園嗰啲咁樣㗎， 冇耳仔，但係咧有个老虎嘅麦头喺度啦，咁、然后咧就会写住咧虎星高照咁样，咁咧就系喺个社区里面咧就系游走啦，咁样 几好、啊，好似以前啲舞狮咁样，冲起下。 系 啦，嚇走曬嗰啲咩瘟疫啊！ 係啊， 以前咪成日都係咁樣嘅。 係喎，呢個都幾好啊！咁咧就都會，其實原來我哋有機會會見到嘅，因為呢個103號咧係會途經我哋黃大仙啊、樂富啊、九龍塘咁樣。 咦，係呢一帶喎，廣播道一帶。 係啦，有機會見到咁啊，同埋銅鑼灣啦、灣仔啊、中環咧都有機會見到佢嘅身影嘅。 哦， 咁呢一架嘅巴士咧就係暫時會係服務呢一條103號路線啦。咁之後咧會唔會轉第二條路線就唔知啦。但係咧，如果轉嘅話咧，其他嘅社區嘅朋友咧都有機。机会可以感受到呢个新春嘅气氛啦， 头开多几条线出嚟都系做呢个啦。嗱，呢条103 keep 住佢，再开多几条出嚟， 再贴多几架巴士，系啦，生肖 旺下啊嘛， 系啦， 系都系， 赶走啲瘟疫佢都系呢句， 系啊，都系。咁啊，同埋嗱，除咗新春呢个生肖巴士之外咧，另外都有个搞作，就系咧由听日开始，九巴咧就会喺全港超过80个地点嗰度咧就免费派挥春俾各位， 几好， 系啦，咁咧就会系写住都系啦，虎星高照啦，同埋系龙精虎猛。呢兩樣嘢嘅，咁咧就希望大家新一年咧都係健康啦， 係精精神神啦，個個都 開心啲咁樣咯。咁啊，佢會喺邊度有得派呢？主要就係喺一啲嘅大型巴士總站同埋客務站咧就可以派啦。 係 咁咧，到時候可以免費攞咯。 留意住啦嚇。好，唔該曬 Toby， 唔該曬。 咁啊，喺交通方面咧就唔係交通啦，係呢一個嘅天氣 方面。有人答你，有隻雀仔。 係咯，好大聲，有隻雀。阿歐。 喂，你好啊！ 阿 O 变咗只雀噶， 唔系，我谂住一路听住啲雀仔声，一路听住你哋又系吱吱啾啾咁样做节目啫嘛。 以为你请咗个新秘书嘛？一听电话嘅时候就咁，咁嘅。 我通常咧，如果揾到呢个位咧，揾到呢个位啊，收得好嘅话咧，都想喺呢个位嗰度同大家播下天气，咁啊有种鸟语花香嘅感觉咯。朝头早啊，可以听下啲雀仔声都系。比较优美一啲嘅、 不过唔好喺啲雀仔下低喎，啲树底危险喎，一阵间你 我都惊啊，所以我而家同啲雀仔同一个 eye level， 所以唔需要惊呢一个位，系啊，同佢哋傲视同群，咁啊睇下个天气先，咁啊天气方面今日都蒙蒙地啊，能见到啊都系麻麻地咁，唔系望香港岛嗰边都系蒙蒙地嘅，即系唔系话。好清晰咁樣咯，咁你話係咪超級蒙啊？又未至於嘅。不過今日咧好明顯啊，暖咗好多。我自己咧著衫咧都著咗一件咧薄少少嘅 sweater 咧，即係衞衣咧就已經可以搞得掂啦。咁啊，估計今日譬如朝頭早有啲朋友仔可能 喂，唔使翻工嘅去晨運咁樣，咁都可以即係著得輕便少少咁多多咯。咁啊，有啲回暖 feel 嘅。咁不過你話往後嘅日子天氣點樣變化，我就唔知道啦，要問下小白同 Barbie 啊。咁啊，等你哋兩個講下先，好嘛？ 好，唔該曬。咁啊，出邊天氣蒙蒙地，做人唔好懵就得啦嚇。咁啊，天氣方面係點樣咧？大致多雲，早晚係清涼，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咧大概20度。咁啊，晚間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到清。清劲嘅偏东风，渐转吹东北风，咁啊展望咯，咁啊明日天气清凉，以及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咧，咁啊随后一两日天色咧就系稍为好转嘅，早上仍然都系清凉，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讲粤剧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早晨啊，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呢一个嘅 靶子功， 就系讲咧攞起嗰啲武器你就识得耍啦、 嗯。 正所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皆精，嗯、都好难做到噶啦。 努力努力 尽做啦， 系啦。 咁但系做粤剧又点止净系识得耍武器咁简单呢、嗯、今日精伟又讲另外一个功啦， 系啦，就系、是、弹子功。 毯子系咩毯？ 系啦，通常咧毯子咧就真系讲紧地毡啊，你可以咁讲啦。即系我哋成日咧喺张毯，或者有时以前做上体育堂咧，咪蓝色嗰张毯嘅 嗰张啊，嗰张垫啊，我哋 你哋叫垫啦、啊，或者叫毯啦、啊，即系我哋都一样嘅啫。即系总之就系、是、一攀藤动作啦，即系 你跳高咁样，或者系啦，咁你就搭落去嗰张厚垫嗰度。 咁所以咧，通常我哋就称呢啲为之毯子功咯。即系总之你关于翻藤嘅动作啊， 哦， 即系 打关斗 系啦，咁呢啲就係毯子功啦。 系咁啊，精伟你可以翻到几多个空翻呢？ 我係翻唔到空翻嘅。 咁你冇练毯子功 咩？因为我係扁平足啊。咁我嗰个弹跳唔够人力强嘅。咁呢个係嗰阵时老师就可以点解佢安全起见，佢后尾都冇话教好多俾我上解。咁而家年纪大啲，更加柔软度啊争啲啊，咁所以安全起见咧就暂时都未有。咁但系侧手翻啊，嗰啲基本噶啦。即系侧手翻啊，前手翻啊，嗰啲系我哋以前一定要练嘅。咁同埋点解我后尾冇再练咧？就因为咧，我哋练弹子功嘅时候咧，一定系要有老师在侧啦。咁、 嗯、 其次嘅嗰样嘢咧，就算有老师在侧都好咧，系会有意外嘅、 嗯。 我当年就因为发生过意外，所以我后尾冇练到弹子功啦。 哦，有阴影啊，求心理阴影面积。 呢、這个都系其中一样啦。但系其次系实际上咯， 系即系都整亲， 整亲啊。因为嗰阵时其实都无奈嘅。嗰阵时我喺演艺嘅时候咧，基本上我哋所有都要练噶嘛，即系弹子、靶子全部都要练嘅要求功。我哋最基本就是可能你每一朝早翻到去练功，你松咗条腰之后，我哋就要落100个倒立 拱桥， 拱桥系啦，即系倒立要做啦，拱桥啦。咁拱桥我哋系讲紧自己原地落啦，唔系瞓喺个地度撑只手上嗰啲，唔系而家瑜伽嗰啲，系即系个人自己就咁咬条腰落去，就搵只手撑住，之后就咁起翻身上落上落上落，就咁一路发嘅。咁就喺度发咧，咁呢啲都当年都冇乜问题嘅。咁所以咧嗰阵时嗰啲侧手翻啊，嗰啲打关斗啊，嗰啲全部都做到嘅。但系后屘咧就系、是、开始练即系我哋叫前桥啊， 嗯。 前桥咧，如果喺嗰啲叫做体操上面，应该叫做前手翻啦，系啦，即系两只手向前之后，两只脚再发向前咁样嗰啲，之后个人起翻身嗰啲咧， 系 咁。但系我就做下嘅情况之下咧，我做到一半嘅时候，即系个人啱啱反转咗一半嘅情况之下，就起唔翻身啦。咁起唔翻身咧，后屘就系嗰个盘骨歪咗， 哦， 系啊，咁就系可能即系有啲动作可能做得唔啱啦，或者系可能劳损啦，咁之后就出咗事咯。咁、哦、所以后屘就休养啊，所有就冇再处理啦。咁后屘打关斗嘅时候，亦都试过颈椎歪过咯。 嗯， 咁系直情第二朝早成日起唔到身。 哇，都好危险、 啊。系啊，咁直情系个人起唔到，我以为自己系咪瘫咗咧？ 即系瘫子功啦， 瘫瘫子都唔好有个功啦，真系系啦，即系咁样咯。咁所以系危险嘅，但系即系所以都值得欣赏，即系一啲做到嘅演员噶、嗯。即系调翻转头，佢哋嗰个条件啦，即系身体条件啦，又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同埋佢哋。 付出的嗰個體能流動都會多啦，同埋要承受受傷的風險都高嘅。 哇！所以我哋欣賞的時候咧，見到佢哋即係要唔吝惜我哋嘅掌聲啊，即係見到佢哋做得到呢啲咁高難度嘅動作。 冇錯冇錯。 咁但係其實隨住演員嘅年紀一路漸長嘅時候，其實佢哋會唔會就即係少啲演出呢啲角色，或者即係呢一啲嘅戲氛可能就會著量減少啲咧？即係好似你咁講你。即係呢啲係身體質素嚟㗎嘛，咁當你應付唔到嘅時候，你就冇年輕嘅時候，可能廿零歲咁樣可以跳跳扎扎或者咁樣翻咁多㗎啦。 當然會啦，因為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嘅情況，有啲場合都係嘅，即係見到有啲演員，譬如可能以前好好功嘅，我哋稱之為佢，即係呢啲彈子功好好嘅，咁但係可能年紀而家開始夾翻咁上下啦，咁可能佢轉動作咯，又或者係即係都唔好冒呢個險啦，即係有時真係嘅，你有時受咗傷之後反而做唔到，咁呢啲都會避重就輕，因為可能對個劇情冇乜大影響噶嘛，即係呢啲係功架嘅問題嚟噶嘛，即係呢啲係呈現功架嘅部分，咁。当佢做唔到 A 动作，佢可以试下 B 动作咯，可能都呈现到另一样嘢咧。 哦，好啊，今朝早唔该晒精卫同我哋解释。咁啊，如果我哋下次即系再欣赏嘅时候咧，俾得多啲嘅欢呼声。系、 yeah! 啊，好难做噶， 手掌 弹子功。 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之后意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此。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 剩嘅时间 ，MC 张天赋嘅时候不就一首歌曲。 我系 Kitty，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今日系一月十七日，星期一，农历十二月十五，适宜祭祀、出行、定盟、纳采、沐浴、修造、动土、祈福、嫁娶、拆卸、安藏、入殓、安葬、谢土、裁衣、上梁、伐木、捕捉、栽种、破土、会亲友。 今日唔错喎， 满足就好啦。今日忌造屋、开始、作灶、入宅， 呢几样唔做就得啦， 唔使咁紧张嘅。今日都系国际儿童发明家日， 我会鼓励小朋友多啲创造，多啲实践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东胜道二至四号上昼大约六点三十分完成强制检测，当局正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行动。截至昨晚十点，大约五十五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南太平洋岛国汤加附近的海底火山爆发，触发太平洋出现海啸波。由于通讯中断，暂时无法全面评估首都努库阿洛法的损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透露，努库阿洛法被厚厚火山层覆盖，但总体情况平静稳定。尘雾导致污染，亦需要洁净食水。星期一大气情况许可，预料新西兰同澳洲将会派遣侦察机飞越汤加上空评估。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意应要求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美国当局确认德州犹太教堂挟持人质的枪手是一名美国国。美国当局是确认德州犹太教堂挟持人质的枪手是一名英国国民。英国外相卓惠斯指是恐怖和反犹太主义行为。卓惠斯在社交网络 Twitter 贴文，他表示与美国一同捍卫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打击散播仇恨。报道指出，英国警方已经确认枪手身份。枪手亲属在社交网络 Facebook 贴文，声称枪手 有精神问题。对事发生在德州时间周末，经过十小时之后，全部四名人质先后安全获释。特种部队攻入教堂，四十四岁枪手死亡。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没有迹象显示涉及其他人，但是亦都没有说明动机。教堂内周末的活动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串流直播。Meta 表示已经移除相关的视频。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清凉，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二十度，晚间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十七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喺香港仔嘅东胜道，因为有强制检测，介乎湖北街同埋湖南街之间一段嘅东胜道系需要封闭，小巴路线59A 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系东胜道，因为有强制检测，介乎湖北街同埋湖南街之间系需要封闭噶。受影响嘅小巴路线59A 需要改道行驶。喺屯门嘅屯喜路就有爆水管，屯喜路去新墟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会街之间一段系要全线封闭噶，影响到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嘅车咧系不能够转入去屯喜路，屯兴路去青山公路嘅车亦都不能够转出去屯喜路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喺黄竹坑道同样都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快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如果已递交2022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通知书附上的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18号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话你知，我阿爸听啲街坊讲话饮红酒对身体好，可以保健，所以就买咗几支红酒，谂住每日都饮啲。你觉得好唔好啊？ 唔好咯，因为酒精系致癌物，所以冇所谓安全嘅饮用水平，亦都唔应该用嚟作保健之用噶。若果不嬲都冇饮酒嘅习惯，就更加唔应该开始饮酒。 照你咁讲，为健康着想，同埋想减低患癌风险，就唔应该饮酒。咁对于有饮酒习惯嘅人，慢慢戒酒，又会唔会对健康有帮助呢？ 梗系会啦。只要肯开始戒酒，患癌风险就会逐渐回落至到开始饮酒前的水平。所以循序渐进，减少饮酒，直至到完全不饮酒，咁就最好啦。 而家市面上未有好多汽水酒，饮佢哋系咪会比饮普通酒类饮品安全啲呢？ 绝对唔系，因为通常汽水酒都会混入果汁、调味剂，甚至咖啡因。而添加的咖啡因会令到人不容易有醉意，所以就会更加容易喝得过量。 同埋我留意到，其实很多汽水酒的酒精含量和普通啤酒差不多，大约是4-7%， 有些甚至可以高达8-12%。 是的，你想知多些关于酒精危害的资讯，可以去到地区康健中心查询。同埋免费登记成为会员，详情可以浏览www.dhc.gov.hk 健康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多年辛苦你啦。 出生当天开始变拼搏，为了声对。谁能明白输真辛苦地，原来许脱可以倒地，原来可以偷懒躲避，何时一生也像假期，有 道22年 Joey 是出名勤力的了，拼搏了咁多年，喜欢音乐的心不变，但都同时学会放过自己，容许自己有软弱、出错、偷懒的时候。今次他决定送一首歌给过去的自己。 多么想跟我说在镜里，其实可是你。 作曲徐继宗，填词许宏毅，编曲何炳顺，监制舒文。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容祖儿，辛苦你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呢， 7:39，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83%。今朝早的确就冇咁凉嘅，我觉得。 其实平时都系差唔多啊。 唔系啦， 今日冇咁大风啦。 今日冇咁大风，争好远啦已经。咁啊，大家都睇住个天气啦，下昼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嘅。 但我永远都系嗰句啊，即系如果你系一啲长者啊，或者哥哥姐姐们啊，你都唔好掉以轻心。 系啊，注意保暖。我自从啱啱对上嗰次。輕輕病過一次之後咧，即係嗰次又話嘔啊咁樣咧， 肚屙唔計啊嘛。 就打埋就連埋肚屙噶啦，通常 啲腸 胃嘢嗰啲咧，唔係啊，咁你好多時睇醫生咧，你係都揾唔到個原因噶嘛？到底譬如你嗰個菌入咗腸或者入咗腸胃，咁嗰個起因係因為你食錯嘢啊，定抑或是係你冷親，跟住所以先會又屙又嘔啊咁樣？即係你就算睇醫生咧，佢都揾唔到嗰個真正原因噶嘛？ 正所謂久病成醫啊嘛，你自己會推敲到嘅，即係當然咧你自己估啦。 我就覺得兩樣都有可能咯。 咁我哋有啲叫日常生活噶，你平时咁样过嘅，譬如话你通常食开啲乜嘢，生活作息时间系咁样，日常生活。当你有唔舒服嘅时候，你就会喺日常生活里边揾一啲细节出嚟，究竟你边啲做过或者食过，同你平时冇做或者冇食嘅，咁你通常就会将呢啲病嘅原因咧。就歸咎喺呢啲嘢上邊 嘅，但有時比較模糊嘅嗱，譬如我上次咁樣為例啊，我嗰日又冇食到啲乜嘢嘅，咁但係你話一定要諗咧，咁你可能會諗前日食過生蠔，但你又會覺得條時間線可能有啲唔啱喎，係咯，冇理由咁耐先有事㗎，同埋可能之前你食過生蠔一路都冇事㗎，即係你對呢樣嘢唔係有敏感唔係性㗎嘛，咁但係又有可能係可能今批蠔可能會即係佢冇咁乾淨咧，咁所以你永遠得唔到答案。 哦，有嘅。咁你最后就归咎咗落去咩咯？撞邪？ 唔系，我冇，我未去到呢个位。咁后来咧，我就归咎落去啊，会唔会系因为俾啲冷气摄一摄亲咧？咁样，所以我就话啊，自从嗰次之后咧，我就而家就成日都戴住条颈巾喺身啦。 开始老啦。 是吧， 是啊， 中女的精神，中女三宝嘛，我就未有暖水，是啦、 啊。暖水壶是吧， 是啊 ,hand cream 咁样呢啲呢就即係喺手袋搵到啦。 奉劝大家呢一期呢真係唔好伤风感冒，因为就算你真係伤风感冒啊，即係伤风感冒 only 啊，咁但係啲人都会以为吓。你系咪咩？ 哦，系啊，小心啲。 你会小心，即系你要小心啲。 系，同埋你都即系少不免，你都唔会特别想去诊所啊、医院啊咁多 人多聚集嘅地方啦。 咁啊，大家小心啲啦，即系无论个天气点样，自己都留意翻自己个体感啊。嗱，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咧，我预备咗呢一个好人好事讲下嘅。咁其实都系一单叫做十。即系路不拾遗，系啦，路不拾遗嘅情况啦。阿钟哥问下你先，你系唔见嘢多啊，定系执到嘢多咧？ 两样都少， 两样都少， 两样都少， 因为你都唔睇嘢嘅，唔睇任何地下有金，你都唔执。 以前咧好烦噶，你耷低头行咧，就会俾阿爸阿妈闹嘅，做咩头耷耷咁样行噶嘛？咁而家咧就个个都耷低头行噶嘛。但系而家啲人耷低头行咧，又唔系望地下嘅，望住手机噶嘛。咁所以其实地下有啲乜嘢系冇人知 嘅，即系执到嘢嘅机会就少咗啦。 系啊，所以咧即系一个未经正式统计嘅数字咧，而家喺地下踩到9A 嘅机会率咧。 系高啲 嘅， 因为冇睇咯， 即系行路冇戴眼啊， 系 啊。咁但系你又系一个好守尾嘅人嚟嘅， 嗯， 点解咧？因为你话你都少唔见嘢啊嘛，系咪咧？ 托赖 touch 先，讲完即刻唔见， 咁系嘅。咁啊，趁阿柯行开咗啦，佢啊最冇守尾啊， 佢最多啊， 系咯， 真系我其有阵时咧，银包啊、 锁匙 啊，周围摆嘅，即系我帮佢执到嘅机会率系高过佢自己揾到嘅。 唔系，我执到佢嘅机会率多过我揾到我自己嗰啲啊。因为佢成日喺你面前嘅佢嗰啲嘢，系咯，即系咁，系啦，大家手尾好啲啦。不过有时咧，即系譬如你出到街，唔系特登手尾唔好啊，而系啲嘢挤咗出嚟啊。即系话譬如可能搭车咁样，咁你嗰啲锁匙喺个裤袋度漏咗出嚟啊，或者我之前最近唔见咧都几肉赤嘅，就系嗰个即系听歌嗰个耳机咧，佢而家咪出得好细只两粒咁样嘅。咁虽然佢有个壳装住啦，咁但系其实都仲系好细噶嘛。 成个跌咗啊！ 我成个跌咗啊！因为咧，嗰嚿嘢即系嗰个壳咧，即系插电嗰个壳咧，佢咪好滑身嘅，即系佢系咯，好滑噶嘛。咁跟住嗰日我着嗰条裤咧，又系好滑嘅。咁我就应该系搭的士嘅时候咧，一坐低，咁你个裤袋就会松啦，咁向后就流咗出嚟，咁就唔结 冇理由噶。 咩啊？ 即系你嗰个手机壳滑，条裤滑，你皮肤唔滑啊嘛？ 咩啊？ 即系咪揩住鞋湿湿咁样？ 你点知我皮肤唔滑啊？哎呀，真系全身都滑啊！所以就跣咗出嚟，就唔知啦。咁啊，即系大家就可能你话搭车嘅时候。正常咧，最好就即可能俾錢，臨尾你即係閂門嗰下，你都望清楚架車有冇嘢跌咗出嚟啊，跣咗出嚟，咁啊會即係減少你嘅損失啦。咁啊，今次咧我見到有人咧大頭蝦喺巴士嗰度執到嘢，執到咩咧？ 就係嗰個啊？ 唔係啊，執到現金喎、啊。 幾多先？ 28,000。 两万八， 两万 系啊，我谂紧两万八系咩面值先啊？即系全部1000蚊纸啊？ 定系1蚊银？ 定还是定还是系100蚊纸啊？喂，即系争好远噶嘛？如果你全部系1000蚊纸嘅话，唔见嗰个人都有可能，因为即系得咁多张，佢可能赖低咗。但如果全部系100蚊纸一沓嚟噶嘛？ 好数学题啦！如果系1000蚊纸有几多张啊？ 咪28张咯， 28张都好厚噶咯， 28,000啊嘛， 28,000啊，都好厚噶咯。嗱，咁我见到嗰张相咧，其实又真系几大沓，佢应该系金色嚟嘅。我见到系啦，唉，好少见到呢啲颜色啊嘛，应该系金色嚟，因为都几大沓噶，即系厚噶，即系有一定嘅厚度噶。咁佢咧就话， 散收收跌出嚟啊！ 系啊，因为一搭咁样跌咗出嚟咯。佢话有网民咧就搭巴士嘅时候就执到呢一搭嘅现金啦。咁佢就好好啦，呢、這个路不拾遗嘅人咧，佢就好惊啊，即系唔见咗嗰个人咧，发现咗嘅时候会好彷徨，即系都唔系一个小嘅数目啦。 可能佢有2亿身家咧。 咁唔理啦，可能佢都系得28,000身家咧，系咪？你唔知佢咩情况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好心嘅呢一位朋友仔咧，就急急就去咗警署嗰度报案啦。 啱啱啱啱。 咁同时咧就贴出咗，佢咧就喺一个，因为佢应该系喺土瓜湾嗰度执到嘅。咁你知道而家即系网上面好发达啦，有土瓜湾之友啊，即系每一区都有一啲嘅群组噶嘛。咁佢影咗张相，亦都将咧嗰个即系报案嘅证明文件咧就贴咗上去，就话我。报咗案啦！如果你咧系喺呢个位置唔见咗咁样嘅金额嘅话咧，你快啲就去旺角警署嗰度攞翻啦！咁样咁咧，不足8个钟头啊，就有网民咧喺另一个群组嗰度，就系、是、屯门友嘅群组嗰度咧就发文咯，咁就话哦，原来咧唔见咗呢。搭现金嘅朋友咧，就系嗰个屯门友嗰个发文嗰个人嘅 friend 嚟嘅，佢就话我朋友咧就已经攞翻啦，即系好多谢呢一个人，就即系咁好心见到哇咁大沓钱咧，都冇贪心冇起贪念咁样，佢就话希望可以揾翻呢个好心人咧，我朋友想答谢你咁样，咁我觉得我都真系几好，我唔知道系应该又唔会系唱利是钱啦，系咪1000蚊咁厚礼？ 唔系都会噶， 即系唔知系咪咧？ 都会， 你会唔会啊？ 都差唔多， 系咪？多谢钟哥， 你唔好提起啲肉赤事。 你唱钱未啊？ 未啊，都未到， 未到， 仲有成2个礼拜，边唔使咁急啊？ 你去到金蚊条队咪好长 咯？我唔使要新银纸啊嘛，我讲咗好多次，我话、其实普通都得噶啦。 咩、 就是？ 但系新银纸旧银纸都系排嗰条队嘅啫嘛，系嘛？ 系嘅，系嘅， 咪咯。 咁但系会快啲嘅， 会快啲哦。

早上时间7:53，听过有叶巧林啊，难到我还未够难。早晨啊，崔月同早晨，钟哥。嗱，头先听到你哋讲咧唱钱咧，今年咧其实多咗一个新嘅少少措施咧，就可以网上预约定一个金额，即系某啲银行咧，如果你真系需要去唱钱嘅时候咧，就可以预约定。 系咪要大额到100万咁样先会帮你预约？ 嗱，佢就冇讲下限同上限嘅，不过佢就话即系可能想减少嗰、那个排队人数啦，同埋亦都系想即系譬如啲人唔好咁挤逼啊，喺同一个时间咁嘅高峰期造成咗，即系可能嗰啲社交距离又唔够咧，咁所以就有呢个措施。 有冇实质成效噶？ 因为而家先开始 做。通常咧，譬如话之前咧，我去银行嘅时候咧，见到要开始换钱嘅都系啲哥哥姐姐啊。 嗯， 哥哥姐姐几开，我上网预约定，今日去换钱啦。 要揾啲即系阿孙仔帮手咁样帮下佢预约咯。 孙仔通常都系嗰句嘅。你自己搞啦，唔好煩我，都係咁樣。 跟住於是咧，就佢哋就哦好啦，我自己去排咯，我有時間咁。不過都係嘅，即係我記得往年我自己去唱錢嘅經驗咧，就係去到嘅時候咧，通常你已經見到有好多人喺度等緊啦。同埋因為咧，你無論任何時間，即係如果我哋尤其是打工仔咧，我哋可以得閒去唱錢或者去銀行嘅時間咧，通常都係啲 peak hours 嚟嘅，即係都多人嘅時間嚟嘅。又或者係臨到過年之前咧，嗰啲高峰期咧，你都避唔到根本。 我正話同阿 Kitty 講開呢個問題咧，我開始見到佢面色。开始变啦， 点解咧？ 即系佢冇经验啊！第一咧，开始吓乜咁噶？ 阿 Kitty 话：我咪要唱定100万啊！咁 面色开始变动， 唔系唔关个钱银码事嘅， 系 个 手 续嘅问题咧，系 繁复啊，开始觉得 都要试一试呢一样嘢啦。嗱，讲翻今朝早咧，就想同你哋讲下动物咧。我自己咧就系好中意动物噶嘛 ，Kitty 又有养狗仔啦，我自己又有养小动物啦。钟哥，我就唔知道你有几可同动物交流。嘅經驗啦， 好少啊， 好少啊， 好少啊！我真係命格唔啱養嘅， 你有冇養過先？ 好耐之前試過，咁但係最後都送咗俾人啊，即係冇辦法啦。咁有朋友話到，你等我嚟，等我嚟咁樣，不如等人哋去飼養咧。 哦， 所以係唔啱嘅。 係 咁點解我話養小動物我係命格唔啱咧？我一次試過咧喺屋企嘅露台，見到一隻死咗嘅曱甴， 嚇 死咗，跟住我心諗真係慘。即系嚟到我屋企，曱甴都死埋。 唔系睇到你以前拍嗰啲戏啊，所以要教你啊。 即系曱甴都死埋嘅时候，冇啖好食，咁我知道我真系唔啱啊。 可能唔关你事嘅，可能系你哋嗰啲灭虫措施做 得好 啫，系啦。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近来咧见到有个报告咧，佢就话研究小动物，咁啊特别咧佢系做狗只嘅研究啦，就讲下咧啲狗到底对于人嘅声音啊或者系语言咧听唔听得明嘅咧咁。咁佢呢一个研究咧。 其实话听得明噶， 系咪啊？睇下边一只狗仔，觉得因为我自己都养过几只狗啦，咁亦都有玩朋友啲狗仔啦，咁真系发现有一啲狗仔，即系而家小猪咧系最识得听嘅，即系你见到佢成日系有好多。即系佢成日留意住你讲嘢咯，系啦。咁但系佢就唔识睇电视嘅。咁但系之前我有啲狗仔咧，我有啲狗仔咧，佢系识得睇电视嘅。 下山三百字， 系啦，佢都识得望。 有晒主观睇法嘅。 唔系嘅，你日日望住佢，你就会观察到佢有啲咩系有反应，或者佢系有即系有一啲同你有一啲嘅沟通咁样咯。嗱 ，Kitty 讲就有反应啦。咁因为我哋咧又冇啲话专业嘅仪器啊，又或者冇得话带佢去一啲实验室嗰度，即系譬如人。你睇电影咧，咪会话黐几嚿嘢喺个头度，听下啲脑电波咁样嘅，或者测下心跳。咁我哋自己屋企又冇呢一样嘢啦。咁但系咧，最近咧，匈牙利有一间大学咧，就做咗一个研究咧，专系攞嚟咧训练下啲狗仔，同埋咧想识别下佢哋咧对于啲语言嘅识别能力。嗱，所谓嘅识别能力咧，嗱，一般主人就会讲，佢识唔识听指令啦，或者听下指令之后有冇反应啦。好似 Kitty 头先所讲话，佢识睇电视嘅，咁可能你就会觉得佢系对啲画面有反应，或者对啲声音有反应啦，咁但系咧，佢呢一个测试咧就系用咗唔同嘅狗狗喺呢一个测试里边，然后咧就俾佢哋听一啲咧伊索寓言嘅故事啦， 咁复杂 系啊，好复杂，即系有情节噶，咁然后咧同埋讲不同嘅语言去试下佢哋到底听唔听得明咧，咁佢话咧呢度咁多只狗仔里边咧有18只啦，咁佢有唔同嘅品种咧，有大狗，有细狗，亦都有本身即系照计系当地一啲可能会比较接触到佢哋母语嘅一啲狗只啦，跟住就发现原来咧，佢哋系有呢一个辨识 語言嘅語音啦、旋律啦，同埋咧識得分母語同埋外語啦。 嗱、呢個又係另外一個迷思嚟噶嘛。你喺香港養一隻狗仔，你多數會同佢講廣東話啦。 係啊。 咁如果你喺外國養，你可能同佢講英文或者其他語言啦。咁、如果有一日你去到外地，你同見到一隻由喺外地長大嘅， 我都會講英文。 好啦，咁佢係咪真係識聽？咁你個口音會唔同㗎嘛，同當地人嘅口音係唔同㗎嘛， 係可能佢會 confuse， 係啊，你講乜咁樣，有啲似咁樣， 喂唔係喎，嗱你呢一個態度我都試過，譬如喺香港咧，有時你見到外國人拖住隻狗啦，咁、你覺得佢好得意，想同佢聊下佢咧，我都會同嗰隻狗講英文㗎喎、因為我覺得佢應該係習慣咗喺嗰個語言咧，就要用翻嗰個語境佢先會聽得明你講嘢咯。 咁即係如果你去到一個地方或者國家，你唔識當地嘅 語言，其實你就大件事。 就会扮嗰只狗吠啦， 沟通唔到啦咁样。 咁我就会唔同佢沟通，因为人都沟通唔到嘅时候，仲同啲动物沟通做咩咧？咁咁佢呢个研究就即系指出，原来佢哋真系有辨识语言嘅能力咯。 咁不过咧，我就觉得其实同呢一个语境都有关系嘅，即系动物咧，佢未必系净系听到你讲嗰个词语啦，而系咧佢喺嗰个环境里面再加埋嗰个词语咧，佢就有相应嘅反应啦。即系譬如我夜晚。譬如大家都攰啦，或者天黑啦咁样，佢听到我讲瞓觉咧，佢就识得自己由 sofa 就走翻上张床嗰度嘅。咁、佢就其实本身可能佢都觉得攰啦，佢听到瞓觉呢个字，佢咪识得上床咯。 阿 Barbie 话嗰个测试系测试啲动物啊嘛，我觉得第一个测试应该测试咗啲人先。 点解咧？ 测试下啲人究竟你系咪好主观地觉得只小动物会听你讲嘢啊？ 即系如果你本身嗰班研究人员都觉得系 work 嘅咁。 我讲过好多次啊，凡亲有养小动物嘅人。必定覺得小動物是明自己的、凡親冇養小動物的人都會覺得小動物是溝通不到的 是咁你試下養一次，你咪 feel 到咯， 可以感受你個改變。我喺露台見到嚇，唔係啊， 冇咁易嘅。 表示願意應要求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美國當局確認德州猶太教堂挟持人質的槍手是一名英國國民。英國外相卓惠斯指是恐怖及反猶太主義行為。卓惠斯在社交網絡 Twitter 貼文，他說與美國一同捍衛公民的自由和權利，打擊散播仇恨。報導指出，英國警方已經確認槍手身份，槍手親屬在社交網絡 Facebook 貼文聲稱槍手有精神問題。對事發生在德州時間週末，經過10小時之後，全部四名人質先後安全獲釋，特種部隊攻入教堂，44歲槍手死亡。美國聯邦調查局說沒有跡象顯示涉及其他人，但亦沒有說明動機。教堂內週末的活動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串流直播， Meta 說已經移除相關視頻。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28,333 點，升20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84， 日元 114.29，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55， 人民幣 6.353，英镑对美元 1.367，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5.49 美元，卖出 1816.59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东北风。今晚有一两阵雨，展望听日天气清凉，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朝早仍然清凉。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喺港岛区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啦，介乎香港仔嘅湖北街同埋湖南街嘅一段东胜道咧就需要封闭噶，封咗一段嘅东胜道，受影响专线小巴路线59号 A 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新界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好，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经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不如今日由欧洲央行咧，终于承认通胀风险嗰度开始讲起啦。嗯。 好啊，咁嗱，我哋知道咧，就欧元区咧，十二月份嘅年通胀率咧，其实已经系高企咧，系5%噶啦。咁咧就呢、這个水平嚟讲嘅话咧，可以话咧系欧元区成立有统计以嚟嘅最高嘅通胀水平嚟噶。咁而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欧央行行长嘅拉加德咧，终于咧就系、是、承认啦，就话咧通胀咧喺欧元区咧系严重嘅。佢更加咧系俾民众咧系信心，就话咧區內個通脹咧會喺今年裏面咧係會回落，如果唔回落翻歐央行所定落嚟嘅2%嘅通脹目標嘅話咧，佢會用曬一切嘅方法去壓低個通脹。咁啊有咗佢呢番承諾嚟講嘅話咧，就睇下跟住嚟咧歐央行會做啲乜嘢嘢啦。嗱，歐央行咧亦都講到啦，佢話明白咧個通脹咧對人民咧帶嚟嘅擔心，咁同埋咧佢係會嚴正留意呢一個問題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就過去嚟講嘅話咧，歐央行咧就曾經咧發表個聲明咧就講啦，就話咧佢哋擔心通縮多過擔心通脹嘅，因為咧歐元區咧已經係長期咧係受到通縮嘅困擾。咁但係今次嚟講嘅話咧，佢上個星期嘅呢一番説話咧，就將佢之前嘅擔心通縮多過擔心通脹嘅睇法咧，係作出180度嘅改變嘅。咁啊，從拉加德嘅言論提出之後嚟講嘅話咧，就俾大家一個感覺咧，就話咦，跟住嚟歐央行係咪會加大嗰個收緊貨幣政策嘅力度，甚至乎會加息咧咁樣樣。咁咧就我覺得咧，加息係咪真係咁有效去壓抑通脹咧？未必嘅，因為咧我哋知道咧，自烏克蘭事件之後嚟講嘅話咧，歐盟咧就同俄羅斯嘅關係咧就鬧翻咗啦。咁喺能源嘅方面嚟講嘅話咧，就歐盟咧就減少咧又入口俄羅斯嘅天然氣，就轉為咧就購買咧就相較昂貴嘅美國嘅液化天然氣。咁單係呢一個轉變嚟講嘅話咧，歐元區嘅通脹咧已經我相信你好難翻落嚟噶啦。咁啊當然啦，仲有疫情導致嘅全球供應鏈嘅瓶頸嘅問題啊等等。咁所以咧要改善個通脹嘅問題，係咪單靠加息可以做得到咧？都係好爭議嘅。咁但係咧，即管睇下歐央行佢會點樣去處理個通脹嘅問題啦，咁而大家咧相信個焦點咧就將會轉移到咧係2月3日歐央行嘅議息會啦，咁睇下歐央行咧會落實啲乜嘢實質嘅方案啦。 嗯，睇完歐洲方面嘅情況咧，翻去美國嗰度睇啊，12月嘅零售銷售咧按月跌咗1.9%，究竟原因何在咧？温生。 是啊，幾嚴重啊！咁我哋見到咧，就美國聖誕節嘅銷情係點樣咧？上個星期咧，終於咧係有咗官方嘅數字啦。咁我哋見到咧，美國12月份嘅零售銷售數字嚟講嘅話咧，就按月咧就急挫咧係1.9%，咁啊成為咗咧係自2021年二月以嚟咧，即係上年嘅二月以嚟咧係最大嘅跌幅嘅。咁啊，相比11月份嘅嗰個數字嚟講嘅話咧，就係叫仲有上升0.2%，咁但係去到12月份就已經下跌係1.9%。咁如果扣除汽车、汽油同埋建筑材料同埋食品呢啲嘅消费嚟讲过咧，即系所谓嘅12月份嘅美国嘅核心嘅零售销售咧，个数字咧更加系按月咧系大幅跌啦，系3.1% 嘅。咁啊有个讲法就话啦，因为咧消费者咧系担心到供应链嘅瓶颈嘅问题啦，咁所以咧就提早咗咧系做佢哋嘅圣诞嘅消费嘅。咁亦都有讲到咧。就話咧係因為個疫情嘅問題啦，咁啊影響咗個消費啦，咁唔理係咩緣故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基本上都見到咧，美國12月份嘅零售銷售咧係的而且確咧係唔理想嘅，咁而大家都知啦，消費咧就佔咗美國嘅整體個經濟咧較大嘅比重嘅，咁所以咧難免咧令人擔心咧，就話美國咧第四季經濟嘅情況啦，咁我哋記得咧美國第三季嘅 GDP 嘅增長咧其實已經係都係增長，不過個增長已經係減退到咧去到2.3%。咁第四季又会点样呢？咁值得大家留意啦。 嗯，要睇嘅仲有咧，美国嘅十年债息咧再冲上1.8%，咁啊见到美股方面都即系啲杀股值嘅情况亦都有出现啦。咁啊，等温生讲讲佢啦，唔该。 系啦，咁我哋见到咧，美国十年债息咧上个星期咧就差唔多回翻落去咧，就系1.7，挨近1.7边缘嘅水平。 咁但系咧，去到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突然间咧又再飙升。咁啊，而家最新咧喺亚洲市场系报 1.793% 嘅水平噶。咁啊，事源系咩咧？事源喺上个星期五嚟讲过咧，有两位重磅嘅联储局官员咧，咁啊，分别咧就系纽约地区联储局总裁同埋三藩市地区联储局总裁。咁佢哋咧都异口同声咧就讲啦，就话咧联储局咧应该系要尽早咧喺三月份就要加息去压抑个通胀啦。咁佢哋呢番言论嚟讲嘅话咧，就刺激咗咧就正正刺激咗个十年债息嘅上升嘅原因嚟噶。 咁今个礼拜咧市场嘅焦点咧都有好多，咁请温生咧帮我哋逐一讲讲佢啦，唔该。 好啊，咁嗱，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我继续咧会将个焦点咧就放喺通胀身上噶，因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有三个 G7 嘅国家咧就会公布十二月份嘅通胀数字，咁咧就分别咧就系英国啦、加拿大咧同埋日本嘅。嗱，英国同埋加拿大咧就将会喺星期三咧就会公布佢哋嘅通胀数字，咁而日本咧就系星期五公布噶。咁我哋记得咧睇翻十一月份嗰啲数字先啊，嗱，十一月份嚟讲嘅话咧，英国嘅年通胀咧就系5.1%，加拿大咧就4.7%，日本咧就是 0.6% 的。咁而我哋要观察嘅就呢三个国家嘅通胀率咧，会唔会系进一步系上升嘅？咁啊，除咗要留意个通胀数字之外嚟讲过咧，今个星期二咧，日本咧仲会议息添噶。但喺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日本央行就放风啦，就话咧随住通胀来临啦，重临啦，咁咧就应该咧系要开始咧就制定一啲嘅政策咧，就为可能预见嘅通胀系作准备咁话。咁啊，日本央行咧。咁樣講法咧，亦都唔係話冇道理嘅，因為咧，我哋見到咧，自日本嘅通脹係見到正增長，因為以前日本通脹一路都係通縮嘅，唔係通脹噶，即係最近呢兩個月先有見翻通脹嘅啫。咁佢就話咧，日本見到通脹咗之後嚟講嘅話咧，就導致咧日本嘅民眾咧個生活咧就變得係相對係困難啦。咁佢哋嘅因為佢哋嗰個經濟都唔係太好啦，咁啊息率係好低啦，咁一有通脹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個生活就相對係艱難嘅。咁所以咧就唔排除咧日本央行咧可能咧就會喺個今次嘅議息會嚟講嘅話咧，就會俾市場一啲即係一啲嚇驚嘅言論啦，可能佢會傾向收緊啊等等。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要密切留意住噶。咁最後嚟講嘅話咧，由今日去到今個星期五咧，就係世界經濟論壇喺瑞士舉行啦。咁據了解嚟講嘅話咧，日本同埋印度嘅首相啦，咁美國嘅財相耶倫啦，咁同埋歐央行長拉加德咧，都會係喺嗰個大會度咧係會發言嘅。咁佢哋嘅言論咧都值得我哋係關注嘅。咁今個星期要留意嘅就係呢一啲啦。係 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分析咧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温生，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过啦。 教授， 拜拜。 晨光第一线， 每朝都有唔同环节。晨光大学 KOL 系列， 晨光财经第一线， 崔晨厨师话你知，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九点半钟梁荣忠，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依家咧未停晚市嘅，咁大家都知道，譬如叫做團年嗰一日咧，就冇得出街食啦， 冇年三十晚啊，今年 係 年29啊， 係啊，食咗嗰下，食咗嗰下，咁所以年28之後咧，洗完邋遢好快就 好快啊， 就即刻，喂，乾淨曬咁啫，開飯啦，咁係咪啊？咁啊，今年好多地方都唔開啦，夜市咁。变咗咧一样嘢，水涨船高。问下啲拍档觉唔觉得先啊？就有啲盘菜， 哇， 系啊，贵到啦， 咪贵唔紧要啊？系咪好咗先啊？ 我唔知道啊，未食过啊嘛，就系 点解我咁讲咧？因为今次呢一个改动即系停晚市呢个举动咧，系嚟得有啲急噶嘛。你准备盘菜嘅材料都要时间噶嘛，咁。 之前冇諗過噶嘛，咁、突然之間，哇！咁多人話要食盤菜，佢會唔會啲貨源啊，又或者嘅用料啊，會唔會趕唔切？ 即係等於阿媽煮飯，突然間你話帶埋幾個 friend 上嚟，咁你阿媽都手忙腳亂啦。係 啦，會唔會咁噶？ 阿媽通常會開啲罐頭包，頂住先，頂住，因為 或者落街斬叉燒咁 啦。不失霸氣啊！斬燒肉啊！如果燒肉鋪未閂， 咁如果根據一個即係消費嘅角度去睇咧，咁因為突然之間增多足少。咁自然起价咯， 系啊，仲有多一个因素，钟哥真系醒目啊，即系 生意人啊， 货源归边，点解咧？因为嗰啲航空管制啊， 又系啦， 咁啊令到咧嗰啲龙虾啊或者啲名贵啲，譬如外国传入嚟嗰啲食材咧 ，hold 住咗啊，跟住个价格咧系 double up，我见过一个咧好普通嘅六至到八人嗰啲盘菜咧1700元啊，我睇下啲材料咧。普通过唔普通 过普通啊， 即系好即系好普通猪手啊、莲藕啊、 鱼蛋啊，基本嘢啦。 即系有啲鲍鱼嘅，咁嗰啲鲍鱼咪同你讲南非鲍咯。咁但系你食落其实未必知道噶嘛。即系前排我哋去街市啊，小白知道买餸买得多，有阵时啲大莲包都系10元只，系咪先？ 系啊， 你可能用好高超嘅技术令到佢变成南非鲍。 你唔会谂喺边度嚟嘅咧？谂啊有佢系鲍鱼。 OK 我都系咁样讲，系咪？ 净话 Kitty 讲到鱼蛋咧，我有一年咧叫咗个盘菜，同啲朋友一齐食啦，跟住见到里边真系有鱼蛋咧，我突然间嬲咗。 唔系啊，真系有鱼蛋啊！ 最传统系猪皮鱼蛋， 系啊系啊， 元朗边嗰啲 好多啊， 即系晾一层 喺个底嗰度，全部都系鱼蛋。 鱼蛋都好过萝卜多啊！我一年食。真系哇，全蘿蔔喎、 啊！但系蘿蔔咧，擺喺底度吸曬汁係 好 食 嘅。 但係你從價錢嗰方面睇，你 蘿蔔多渣啫。 我記得我嗰次食過嗰盤咧係魚蛋山嚟嘅個底。 而你一人兩粒啊嘛，咁你12個人咪24粒 咯、啊。魚蛋都10元串啦、 啊，係啊， 蘿蔔10元幾碌喎、啊。唔係呢個講笑啦。嗱、我唔知道身邊啲拍檔有冇睇下呢啲盤菜、我就覺得哇，今年咧簡直係貴得好離譜啊！係即係譬如八人份量嗰啲，我頭先講咧普通食材咯。咁你可能會話喂 upgrade 名貴啲嘅食材，有咩名貴啲嘅食材？即係多啲蝦，又話唔知乜苦蝦，即係將啲普通嘅基圍蝦變做苦蝦，就係、是、一個 upgrade 嚟㗎啦。 我就係想留意下阿 Barbie， 唔係你啊。是你阿妈， 我阿妈点啊？佢唔整盘菜噶， 即系佢会有啲咩开年饭啊？ 哦，都系嗰啲咯，咩发财好事啊，自己炆笋啊，咁样咯，煮条鱼啊，咁样咯，年年有鱼噶嘛。 咁啊好啲，即系如果你话屋企有个巧手，即系好似 Barbie 嘅妈咪，即系 Auntie 咁样啦，喂，巧手识煮几味 OK 啦。但系我哋呢啲年轻家庭咧，有阵时啊，两三个 family 即系加埋一齐，或者 真系叫个盘菜就算啦。 系啊，唔系我想食寿司添啊，嗰一日。你有冇兴趣啊？ 可以啊，可以啊， 我觉得系啊，团年食 咁想乜？我哋自己整啫，你约阿小白咪得咯。如果想食寿司， 点解啊？ 小白 自己搞， 小白唔系， 小白自己都要食团年饭，你有冇搞住佢先得噶？ 小白做嗰啲日式料理，好少做寿司啊，系嘛？ 唔系，我以前专做寿司， 系啊，专做佢专做专整寿司 噶，我系寿司吧噶， 咁啊掂啦，真系俾中国噏中咗啦。 佢有冇听过佢攞住把刀，即系嗰把刀好紧要噶嘛？寿司师傅就好着紧把刀噶嘛？ 系啊，咁你谂住帮？ 我帮你做冇所谓啊，不过其实我今年自己都系谂住嗌盘菜。 冇錯， 我今年走呢、這個即係因為盤菜，你講得啱啊，即係好多都貴咗嘛。特別係好多即係自己屋企整嗰啲咧，或者係餐廳整嗰啲貴咗，我就諗住向呢、這、一個集團式埋手，因為集團式嗰啲咧。其實個價錢又唔會貴好多， 咁係啦。 咁我之前有一次黐朋友屋企食飯嘅時候，黐佢啲集團式嘅盤菜食咧，其實又唔係好差喎，即係都 OK 喎。以嗰個價錢嚟講， 同埋個質量啊，質量 係啊，即係唔會有魚蛋山下低咁樣嘅。我覺得都 啲高檔酒店啊，都做盤菜外賣啦。咁乜嘢係高檔酒店嘅盤菜外賣咧？幫大家睇過啦，原來咧係喺個盤菜面嗰度咧加咗。重粉露啦，同埋金箔落去啦，即系叫做咧， 食完都冇感觉嘅金箔， 要嚟打卡嘅呢啲， 但系又唔需要食到咁样嘅，即系所谓盘菜咧，其实我自己个人嚟讲，我一直啲朋友即系请我佢食咗个盘菜啊，其实一啲好简单嘅用料，但系嗰个汁真系靓得太搞怪。 乜嘢料喺裏邊咧？譬如蘿蔔啊、魚蛋啊，即係攞出嚟咧，已經係香到無倫，即係嗰個汁嚟。其實 最簡單嘅料係最難煮嘅， 係啊，同埋啲豬手淋唔淋咧？我記得有一年咧食過一個又係本地啲嘅盤菜，嗰陣時就未興起，依家話哇個個都要食盤菜啊咁樣，或者話啲盤菜又貴啊，即係嗰陣時啲盤菜都係六人份量啊，500-600蚊咁樣都抵玩嘅。跟住咧食啲豬皮啊，咁你平時好少食豬皮噶嘛，即係除非你真係街邊檔咁樣啊，魚蛋豬皮咁樣，跟住你一食咧，真係覺得咧兒時回憶翻曬嚟，佢索曬啲汁咧，即係擺落口嘅時候咧，啲汁撇出嚟。 喂，但係有個現實問題啦，今日都已經仲有個兩個禮拜到啊，如果而家先至去揾，仲揾唔揾得切先？因為好多 次。因為我啱啱打開報紙，點解無端講呢個優惠呢？就係話有啲信用卡，就係、是有啲早鳥訂盤菜嘅優惠，其實都唔早噶啦。咁由即日起咁訂咧，你用某一啲嘅信用卡咧，有95折咁樣。哇！真係多謝曬九折，係 咯，呢個折頭係 九折都做唔到呢、即係平時有陣時有啲大放送大特賣嗰啲都有8折-7折俾你， 八折咁樣咯， 九折我都蝦佢啦，你仲95折 啊？唔係95折算好噶啦，佢調翻轉仲衰啊，即係唔講得出嚟添啊， 真係難搞啊！大家揾啖食啦嚇。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月17日。是一年的第1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48日。1929年1月17日，由美国伊利诺伊州切斯特镇的漫画家伊斯西格创作的漫画人物大力水手开始在连环漫画中连载。1933年，大力水手拍成卡通电影短片，由派拉蒙电影公司发行，风魔全球。直至1957年，共拍摄126集。1938年，伊斯西格去世后，由贝拉沙皮利同埋汤姆西姆斯继续创作，曾经喺全球500多家报纸连载。1960年代，美国推出电视播放嘅大力水手卡通，电影公司亦曾拍摄由罗宾威廉斯主演嘅真人版电影。大力水手亦曾掀起食菠菜的热潮。1月17日出生的朋友拥有明确目标，清楚知道人生每一阶段要达到的目的，能够依据过往经验评估自己成功的机会，不断刺激自己面对挑战，容易忽略别人的想法和感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创作主题清晰的动漫人物，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因为漫画而养成进食蔬菜的习惯，是不是因为平时我们不懂得建立良好的饮食态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韩联社报道，南韩军方指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日本海上保安厅话，北韩今次试射嘅可能系弹道导弹，暂时未有进一步资料提供。今次是北韓今年以來第四次的試射活動。北韓早前聲稱兩度試射高超音速導彈，以及在日前試射火車搭載的鐵路機動導彈。政府在上午大約6:30完成香港仔東盛道2至4號的強制檢測行動，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政府因應一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初步顯示涉及變異病毒株，當局將東盛道2至4號列作受限區域，大約55名居民在昨晚10點之前接受檢測。

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御龙山。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喂，听日放工之后咧，不如一起去打羽毛球啊！ 哇，放工都好攰噶咯，仲去打波？ 我发觉你完全冇运动嘅习惯，咁好唔健康噶。 我咁 fit 啊，身上一啲多余嘅脂肪都冇啊，唔使专登去做运动嘅。 恒常运动唔只系为咗 keep fit 噶，仲可以预防多种疾病。你要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康》节目里面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系讲如何建立运动习惯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剑神张家朗继东京奥运之后再度称王，在男子花剑世界杯巴黎站夺得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农历新年就嚟啦，咁之前咧，大家都会啊拜年嘅时候咁啊，会好多亲朋戚友一齐啊，咁都系嗰句咧。今年疫情关系咧，就可能大家都要谂一谂，系咪需要去拜年咧？定还是系可以不如喺网上见个面就 OK 啦？ 系啦， 咁可以减少啲人多聚集嘅机会，咁就应该系会好啲嘅。咁但系就算你喺网上去拜年啊，即系大家通过视像去拜年，你都会同对方倾偈噶嘛。咁啊，同真系见到面咧，其实都要交流一下啦。咁我喺网上就睇到一篇即系文章，就话其实过年嘅时候，你最惊人哋同你讲乜嘢。咁所以咧，即系大家以前都细路仔嘅年代都会去过拜年啦，大个又会有啦。咁你哋自己去拜年嘅时候，你哋自己又惊听到人哋同你讲乜嘢？ 哦，睇咩年纪嘅啫， 细路嘅时候咧， 细个读书嗰阵时咪最惊咪问你学校嗰啲嘢咯， 考第几啊？ 考第几啊？读咩科啊？拣咩科啊？拍拖未啊？嗰啲咯， 拍拖未就大个啲噶啦， 系啊，即系读都系中学嗰啲时间咯，系啊，其实中学嘅时候都几怕拜年，即系你话细个啲咧，咁啊一班嗰啲表兄弟姊妹喺度玩，斗下利是，食下糖，几开心啊嘛，咁啊佢问咩你就即系会跑走咗啊嘛，但系到中学嘅时候咧。你開始即係要坐定定聽嗰啲姨媽姑姐喺度，即係問下你嗰啲近況咧。你有時即係會驚，唔係好識得應對嘅。 係嘅，係真係唔識應對 嘅。係咯， 好煩啊！覺得即係僆仔時候覺得。 小學嘅時候咧，即係學阿 Kitty 話齋，即係隨住爸爸媽媽就你要去拜，你就跟佢拜啦。中學咧就最唔想拜嘅，去到大咗嘅時候，你唔想拜，你咪唔出街咯，係咪先？ 但係而家你要到你成家立室之後，你就會 你又逼翻你嘅小孩去拜啦。 周而復始係咪？ 是一个死胡同咁样，真系咁啊！咪譬如阿小白同阿芭比，你哋都做咗父母啦。咁其实你哋而家当有人同你哋拜年嘅时候，人哋嘅细路仔，你会同佢啲僆仔讲乜嘢嘅咧？ 讲乜嘢啊？ 又系讲翻以前你最唔想听嘅嘢？ 唔系噶，咩都讲噶。但系咧，有阵时啲细路仔都好。 把口好衰嘅，即係亂咁講嘢啦。咁如果你話譬如上年嘅經驗就係、是、有陣時即係佢哋講得衰得滯咧，都要話翻俾佢哋。喂，有啲字唔講得㗎， 即 係 粗口類嗰啲咁樣。 唔係啊，唔係啊，慘啊，輸啊， 死啊嗰啲。 係啊， 呢啲字咧，時細個一講即刻咩㗎？ 掌嘴㗎，而細個係啊，好嚴㗎。 你寧願掌嘴定沒收利是啊？小 掌嘴。 我试过又俾人掌嘴，又没收利是啊！ 我知而家你把口咁好啦， 系啊！我而家唔该前唔该后啊，系啊，真系啊！ 即系无论肉体同心灵都受到创伤。 你见我头先同尹卓培先生录嘢，我个句句都讲唔该噶， 礼貌周周， 礼貌周周啊！真系啊！ 小白，你啲小朋友，你担唔担心啊？ 唔担心，佢把口如果一有啲咩事嘅，咪。訓斥佢咯， 再沒收佢利是 咯。即係你自己喺屋企咧，譬如譬如我同我家姐嗰啲講嘢講衰咗，我都覺得算啦。咁你話翻俾佢聽。但如果你去到譬如我去咗 Kitty 屋企咁樣，去鍾哥屋企或者 O 屋企拜年咧，咁我就覺得唔係咁好啦。即係有陣時大家新年咧，中國人最講就係咩啊？即係嗰個意頭。 係 啊，如果你第一年嘅仲要喺度講話死啦、弊啦、慘啦、輸啦、冇啦咁樣。咁啊，真係的佢走啊要， 即係我哋呢啲都會講童言無忌、百無禁忌。 農曆新年咧，大家係特別傳統啲嘅，即係平時攬頭攬頸 O K 啊。係 啊， 跟住咧一見到農曆新年，就搭膊 頭咧，就真係 即係可能平時咧搭都冇咁覺得有問題喎，直情個空間係靜止咗啊！ 阿媽咪，你個女有冇講錯嘢啊？過年試過 冇喎，佢基本上係久經訓練咯，佢訓練。练咗自己咧，即系佢基本上系睇咗好多一啲相关嘅拜年片段啦。佢自己会帮自己准备一个咧恭贺嘅台词。 哦，几好喎！ 系啊， 咁你个女多才多艺，会唔会又如果有人上去你屋企拜年嘅 表演， 再 表 演好先啊？ 我搞多嘢啦， 放多个吉他盒喺前面咁样表演， 呢度 下个利是。 喂，呢个 OK 喎， 系嘛？增进下啲利是嘛 ？OK OK， 即系两位即系。一定要諗清楚，因為我都話我就係睇咗篇文章咧，佢話其中有一樣咧就係最怕係咩咧？當你去拜年嘅時候，最驚係人哋嘅家長叫自己個僆仔做一啲嘢俾你睇啊！ 哦， 係 啊，因為好常見喎，但係呢個真係， 因為咧你作為一個訪客啊，你讚又唔係。彈又唔可以，咁但係你又未必想睇喎。但係小朋友， 係 啊， 但係小朋友必定係即係全力以赴噶嘛。係 啊， 但係水準係有待改善。 一定係讚，我覺得一定係 讚， 係啊， 一定要讚嘅。 佢從表演已經要讚啦， 但係 你控制翻，面部表情咯， 係啊， 好怕，即係無啦啦話，誒佢啱啱考咗九級琴啊，誒彈俾阿姑姐聽下啦，咁樣，咁明明你喺度聽緊迎春花咁樣，無啦啦佢又要彈九級琴咁樣，好尷尬啊！ 唔係，但係呢個世界就係咁嘅，你唔覺得尷尬？尷尬嘅人就係你自己。我近排去多咗人哋屋企嗰度啦，因為做嘢，跟住咧入人哋屋企，通常有啲小動物啦，跟住啲主人咧通常都要咧個毛小孩啊，即係只狗仔咧做一啲嘢啊，譬如跳圈啦，或者咧平扮蛙嗰啲咧，啲主人寵物主人知扮，跟住嗰只寵物扮瓜咗咁樣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好有趣，唔係好恨睇嘅。其實 反而我覺得調翻轉喎，係有啲人嚟咧。 你有冇呢個習慣咧？ 我冇啊，我咪就係調翻轉咯，即係啲人嚟又唔熟你個小狗咧，一嚟就可唔可以俾嘢食佢？啊，俾我，俾佢啦。跟住就問佢輕啦。跟住我話其實你佢唔熟嗰啲人咧，佢唔係好中意你掂佢隻手啦。 喂，但我曾經上過有個朋友屋企咧，同佢只狗真係好玩喎。係好玩嘅原因係咩咧？因為去佢屋企只狗嘅時候咧，佢只狗真係訓練到好似。緝犬咁樣噶，點解咁講？ 緝毒犬 係啊，緝毒犬咁樣 揾你嚟， 即係佢只係需要咧，因為我 friend 同我講， 喺邊啊？ 佢話嗱，你呢一粒零食。你喺我屋企，除得你收喺边度，你收几个地方啊？两粒你收喺两个唔同地方，你自己决定。跟住佢话只狗咧，佢锁喺房先，跟住佢一个吹口哨出嚟，只狗就出嚟啦，可以揈住尾咁样，周围闻咯。你无论系梳化底啊、垃圾桶啊，定个柜上面咧，佢一揾到咧，佢唔会抢嘅。佢对住佢吠两声先，跟住望一望你，佢就我揾到啦，喺呢一度咁样。喂，呢个 game 好玩喎， 醒喎你， 都系表演一项嚟嘅， 系都系一个表演项目嚟。 就话芭比讲话闻到啲。利是都未算叻啊！如果话嗰只狗咧闻到系20蚊咧，即刻吠咧，咁闻得定咧？ 咁 啊，20蚊咬你添啊！ 系咯，闻到500蚊就舐 就舐， 不过 就即刻轻。 今年经济唔好，20蚊都好好噶啦， 都系祝福嚟嘅， 都系祝福嚟噶。 你講呢句真係好啦，嗱，我大跳到你 緊要， 你又係啊，亂講嘢， 唔緊要，我冇粉鬥，我齋派，我梗係降低個 縮先 個個水平啦、啊。我同你同一陣線啊，鍾哥呢個位。 正所謂咩咧、啊？即係都係一份心意嚟嘅啫，又冇咁執著。 唔好對你造成負擔，啱唔啱啊？ 我都係咁樣講，都係嗰句，今年香港經濟唔係好好啊，大家咧將貨就價 咁另外咧，即係好多啊去拜年嘅時候，你驚到聽乜嘢咧？咁第一個咧就真係嘅，最多人驚咧就係聽到粗口嘅。咁、因為咧即係你粗言穢語，有陣時可能你平時講慣咗咧， 真係會驚聽到粗口。係 啊，有冇打冷震啊？ 你有陣時你不在意地或者唔覺意地講咗一個半個單字出嚟，你係唔知嘅。咁就如果你拜年嘅時候你講咗呢啲字咧。就真係好大嘅利是。 唔係、我見啲長輩打牌成日都係，即係講完 都係碰啊咁樣啫。 佢哋講完，佢哋咧頭嗰一 round 咧係恭喜發財先嘅，跟住之後就入翻佢哋平時正常模式 啦， 入翻模式咯。 希望即係大家都可能過年，其實唔係過年嘅， 忍下 都應該 忍 下嘅，應該改良一下嘅。 當你 friend 先講啫，跟住啲長輩又講啊。 第二樣咧，你真係估佢唔到啦。第二樣咧，反而真係問一啲人，究竟你結咗婚未？即係呢個咧。最老土嗰個話題啦， 問你幾時結婚？ 咁第三樣咧，先至翻翻去嗰啲唔吉利嘅説話，即係譬如咩死啊，即係 慘啊，冇啊，但第二嗰個正㗎，我有聽過一個咧，咁你都知啦，即係現代人啲夫婦關係有啲真係離離合合、散散聚聚，佢都唔想係咪先？跟住咧，有啲長輩咧真係可以講咧，講得佢真係講得出口嗰下勁喎，即係我聽過啫，就話唉，喺時候。又揾翻個人咯，咁樣 係呢啲咁樣， 咁樣 係又啊，係又 咁都講得出，好過人嘅喎。其實你唔係經歷咗第一次婚姻之後有免疫嘅咩？咁點解你可以講又嘅啫？做咩？即係唔使關心到咁緊要嘅。 呢啲係三部曲嚟㗎嘛？你未結婚咧就話幾時揾個人，當你結咗婚之後咧就話你幾時 生 B B， 當你生咗 B B 之後咧就話你幾時分開啊？即係實會係咁樣三部曲嚟㗎嘛？好奇怪， 搞笑真係呢啲，呢啲係唔好講啊。 另外就呢兩年咧，就多咗一樣嘢禁忌嘅，咁就睇翻啲資料咧，就係話最好唔好問人你最近忙緊乜嘢。 哦， 咁因為咧就真係可能大家利是有人係真係未有嘢忙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一問人哋答又唔係，唔答又唔係。如果佢話我真係冇嘢忙緊，即係佢可能已經係炒咗 業啦， 待業啊，呢個詞真係用得好，待業中 係啦。 咁如果你待業中嘅時候，你講出嚟。就好尷尬啦，即系死啦！我系咪而家又講咗個死？ 唔係你呢個你要訓練下自己先， 潛台詞嚟嘅，潛台詞嚟嘅。 OK OK OK。咁我而家冇嘢 潛台詞， 如果 佢係心口啫嘛， 好彩你潛台詞唔係粗口啫，好彩你潛台詞唔係粗口啫。 唔係啊，就話咪同小白講咯，冇嘢噶。聽日晨光變咗四個主持咯。咪就係、如果你係冇嘢做緊待業中嘅，咁你就會覺得哎呀點算咧？我好似講出嚟。我又會令到你擔心，又會令到自己諗翻起啲而家我面對緊嘅困局，咁咧就成個氣氛咧就會沉下嚟， 開心變傷心 嘅啫。咁我想問啊，即係不能夠咁樣有破冇立噶嘛？即係頭先嗰啲禁忌咧，其實大家都知噶啦，只不過唔小心即係説漏咗口啊，冇計啫。咁好啦，我去到拜年啦，咁我其實有啲咩可以即係充撐到個時間講咩好咧？ 唔使講咩，大啤牌咯。 玩游戏啊！ 玩游戏啊！纸牌游戏，纸牌游戏简直系国际语言嚟啦！ 系啊， 开套嗰啲贺年电影出嚟啦， 一系周星驰， 系一系就 Ligu Ligu 嗱，呢个又系嘅，即系过年咧，又系未经正式统计咧，去到人哋屋企冇嘢做咧，一定系开电视，跟住睇下个电视有啲咩做，冇咧就播一套过年嘅电影，咁就算数。 系啊， 睇完好啊，睇完就走噶啦， 系啊，好开心噶。嗱，你有啤牌，再加周星驰咧。旺到嚟， 无往而不利啊！ 但系个爸爸、小白，你哋屋企有啲细路仔喺度，你哋会唔会拣选过边一类型嘅电影或者电视先会播噶？ 我以为拣咩游戏，系鱼虾蟹啊？ 我个仔最近先开始睇周星驰， 系啊， 有冇反应？ 你知唔知佢一睇佢好中意？ 梗系啦。 跟住我俾佢睇完第一套，睇第二套嘅时候，咦？呢个咪上次好好笑嗰个哥哥嚟嘅咯？ 系啊， 大嗰个定细嗰个？你讲紧 大嗰个，大嗰个， 好值得睇啊！我推介呢一套啊。 唐伯虎点秋香，首先有钟哥嘅演出，第二系一个励志嘅故事，话俾你听咧，多老婆唔一定系好啊，要从一而终。第二咧，要爱护小动物啊，啲狗仔同埋小强咧都不杀身啊，系咪先？即系呢，全部都美德嚟啊嘛，中国人 好有教育意义。 系啊，所以咧，即系过年就嚟啦，大家去拜年嘅时候做足准备，有啲咩唔应该讲就唔好讲啊。 时过雪风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燃料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落，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后想找哪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令到拥有是福气， 当不知道你有下过他才是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想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回回流浪才更加挂念那共聚，只差多细腻。 胡鸿钧和严明熙的《爱是大种缺陷的美》， 仲有几个星期就到农历新年，华人地方总是会有些生活习惯的忌讳，都是跟农历新年有关，东南亚的华人都是一样。有一句说话叫做你会谈话你等谈什么的人，在未到农历新年年近岁晚的时候，这句说话很啱用。 到底点解呢？想唔想知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那日出上花，今天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生命层次多美，回味想你远远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你这天好吗？可美满吗？碰到新爱吧，仍是爱笑，忘记了曾属我俩的歌吗？我也不很差，都有试过结识新女伴，仍自勉，迟早都不用牵挂。那日束长发，偏偏令我再忆起，因你而起的生命曾是多美，回味想你，远远风飞，当你发端飘起，吻你，仿似当天我共你。 Louis 谭望你等，你的头发咁长，你是 Lou。头模就是头发，阿你等真是咁鬼长，快啲去剪啦！近咩叫剪啊？呢句说话咧，年近岁晚真系好有用噶，因为去到大年初一之后，可能你嘅生活习惯或者你嘅传统文化，话俾你听，你唔可以去搞个头噶，洗啦、剪啦、吹啦，样样都唔得噶。如果呢个时候你已经想准备一个靓嘅发型迎接虎年嘅时候，咁你当然就系要快啲去剪翻个靓嘅头发啦。Louis 谭望你等，近咩叫剪啊？不妨望一望你自己今日嘅头发会唔会太长呢？系嘅话，喂，快啲去剪下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送你一份礼物，将由连诗雅饰演幼稚园英文助教 Carol。 想知道呢位土生土长嘅尼泊尔裔香港人点样克服语言嘅挑战，成为助教？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陪你逆风展翅。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不同国籍的厨师在这里尽展所长，将他们自己国家的特色透过餐厅以及食物和食客进行一场文化交流。 就等我们走入一个个特色餐厅的厨房，学习怎样烹调他们家乡的菜式，认识他们的地方文化，了解他们怎样融入香港这个多元文化的社区。电视节目 《未知天下》，共用厨房， 今日下午六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8:59啊，咁啊，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大致多云嘅，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1度嘅，而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 区东区东九龙走廊啊，喺九龙区嘅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就新山道。 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柳街慢线有坏车，龙尾喺新山道啦。咁而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由于要接受强制检测啦，介乎香港仔嘅湖北街同埋湖南街嘅一段东胜道啦，而家仍然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59号 A 要改道行驶啊。就是封了一段的东胜道，介乎香港仔湖北街至到湖南街的一段。在新界屯门，由于是介乎屯兴路至到屯会街受爆水管影响，去新墟方向近着屯喜街就需要全线封闭的。封了一段的屯喜街，介乎屯兴路至到屯会街，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不能够转入去屯喜路。屯兴路去青山公路的车不能够转出去屯喜街，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现场就没什么挤塞的，但留意现场警员的指示。在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较早前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着南朗山道快线封闭，现在车辆不能够由黄竹坑道右转去南朗山道，都是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回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九龙走廊过海由于受新柳街有坏车影响，龙尾在新山道。将军澳隧道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的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胶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Jenny 李幸毅、Mike 曾比特。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周恩来将陈独秀寄来的刊物拿给延年和乔年，他们发现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并且确认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的救国之路。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九点零八分啊，阿 O 同大家做个大市前瞻啦。港股二零二二年咧开局坚稳啊，恒指无论上个星期定还是今年咧首一两个礼拜咧都成为啊 环球主要股市指数的 number one 啊，扭转了咧上年啊首季过去咧持续跑输全球股市的颶风，咁啊港股低残估值咧就得以收复啦，新的一年咧有望翻盘咁话，大概咧会成为咧好多啊投资者嘅憧憬，究竟啊今日开始升定跌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啦。 早晨啊，今日亲子百分百咧，咁啊电话侧边啊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啊 Jody 喺度。早晨 ，Jody。 早晨啊，咁多位，你哋好。 你好啊，嗱，嚟紧咧都就快农历年噶咯噃，咁啊好多小朋友咧。啊、小學嗰啲就已經就因為呢個疫情關係啦，所以提早咗咧就係、是、放呢一個嘅假期啦。 幼稚園都要放 啦，係啦，幼稚園都要放啦，冇錯啦。咁啊，我哋都當然就抗疫期間，大家都要努力啦。不過咧、即係都係要講翻啦，就快就農曆年啦。咁啊喺拜年嘅時候啦，咁啊始終咧都係要拜年嘅。咁啊無論係親戚定還是定係Zoom 又好，網上邊又好，或者你人少少嘅時候，你可以去人哋屋企见个面色个 hi 同婆婆见下面都好，咁都系拜年咧，有好多唔同嘅礼仪啊，或者注意嘅事项啊，甚至乎喺拜年嘅过程入边，家长长辈有冇啲乜嘢系可以特别留意，督促小朋友又带到啲 message 俾佢嘅咧 ，Jody？ 会噶，嗱，我唔知道家长有冇见过咧，有时小朋友咧有两个比较常见嘅情况，一系咧就唔出声唔睬人， 有， 一系咧。就去到人哋屋企，即係自己屋企一樣搞搞震， 我都有 咁嘅情況。 喂，兩種都有喎、啊、，Jody 真係。 係啊，不如講前者先啦，嗰啲唔出聲嗰啲先啦。嗱、啊，當然咧唔出聲咧，可能牽涉小朋友嘅年齡，佢太過細個，怯生怕陌生，咁呢啲完全理解嘅。亦都有個情況就係、是、本身小朋友嗰個性格係比較被動、內向、慢熱嘅，亦都有機會所謂父母口中即係窿喺口面唔睬人啦 嚇。係啊， 嗱、啊，但係當然咧，我哋有一個好啲嘅動機啦，同小朋友諗佢唔係。争嗰个地方，唔系争阿爷阿嫲，唔系嘅，可能个表现上 内向， 咁啊系啦，比较内向，嗱比较慢热被动嘅家长咧，嗱我就建议少少咧，可以，嗱当然临去之前俾小朋友个心理准备咧，可以同小朋友提一提，喂一阵间咧我哋去阿爷阿嫲度，一阵间会见到边个，会见到阿姑妈或者点点点，可以嘅话俾小朋友个准备，除咗说话上个提醒，可以俾张相去睇。若莫認一認啲人，因為可能你明白一事，親戚朋友唔係成日見住面啊嘛，可能一年見過幾次。 而家仲難認啊 ，Jody 戴住口罩都唔知佢係舅父定阿叔啊。 你而家影阿爷拍翻之前嗰啲未有口罩嗰啲先啦， 系啊， 俾你认一认，若莫咧，若莫认一认个样，同埋咧就讲一讲每一位长辈将要可能有机会见到嘅亲友少少特性，俾佢有个心理。当然我建议就讲啲正面嗰啲嘢啦，譬如阿爷好慈祥，好锡啲孙，阿嫲 阿姨好八卦呢啲就唔好讲啦， 系啦，唔好讲啦呢啲，我都唔知咩叫八卦。好啦，咁攞张相俾佢哋认一认，咁若莫讲一讲佢哋啲特点。咁第二样嘢咧。教小朋友其實一陣間見到即係我哋去拜年嗰時候我當真係上門啦唔係 Zoom 啦上門嘅時候個流約莫個流程簡單同小朋友提一提、可以一陣間會點做、譬如一開門嗰時呢大家恭喜發財新年快樂啊可入到屋嗰時候人哋邀請你入屋嗰時呢唔係見位又坐走去搞人啲嘢或點而係人哋邀請你坐、甚至你要送禮物俾爺爺嫲嫲雙手奉送而是一個誠意又唔係好似 DHL 咁一嘢對递埋俾对方，咁又好冇礼貌，系嘛、好啦，当然啦，长辈俾利是小朋友，我哋唔系单手一手攞咗嘅，或者即系唔好不屑，而系双手望住人去攞封利是，咁以示即系好多谢对方去俾呢份嘅心意，呢份祝福俾我 哋。其实而家多唔多小朋友咧，即系就算即系你觉得啦，譬如上年有啲经验，佢哋真系收利是嘅时候，都真系一只手跟住望下你就算咁样嘅咧。 我諗唔係淨係小朋友，即係我都聽過一啲同學講咧，就有陣時啲少年人都係咁樣，即係我唔知因為叫型啦，即係單手人哋俾你單手咪攞咯咁樣，即係好似好理所當然咁樣。嗱，當然咧看在父母眼裏咧，呢、這個就唔係太理想啦，因為有點而唔係好尊重啊。 係啊， 我諗唔好話就係長輩啦，人哋俾嘢你，即係送啲嘢俾你，你都唔好就咁單手攞啦，兩手即係作為後輩，雙手去接個利是，甚至要講多謝咯，係嘛？ 好啦，咁啊教一个流程之余咧，咁如果小朋友太过文静或者内向，爸爸妈妈同亲友喺人哋个屋企度，可能谈天说地，因为好耐冇见。但系对于内向小朋友好惨噶，阿小白你有冇？ 系啊，斋坐咯，同埋你都唔知佢想要乜嘢，又再加上可能佢同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嗰啲咧，又好似唔系好熟咁样，因为佢内向啊嘛，咁佢自己一支公坐咗喺度。你同佢玩又好似冷落咗其他人咁样，咁都有啲禮計喎、 哦。係啊，唔想去如坐針尖咧。當然，媽媽你可以預先即係帶定少少玩意，俾佢有個叫細藝啦。即係起碼 攞、定幾本圖書俾佢。 圖書或者小玩具啦，填顏色、連線點都好啦，俾小朋友起碼親友去傾偈嘅過程當中，佢唔會感覺好似好悶啊，睇電視又唔係，嗰啲同你傾偈同阿表哥玩又唔係。 嗯， 當然啦，作為內向小朋友，我梗係鼓勵我小朋友同表哥表姐玩啦。但如果佢唔玩，我唔會勉強佢，我唔會勉強佢、但起碼有啲細藝俾佢咯。 係，咁啊，令到佢可以即係真係有啲嘢做啦，似係佢過年啦，係咪？ 係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媽媽又好頭痛一樣嘢。就啲扎扎跳嗰啲啊，阿小白，你有冇想象啲扎扎跳？ 太好动嗰啲啊，即系想要反住人哋间屋啊，唔知点解个仔会爬咗上天花板嗰啲咯。 唔好爬天花板，入咗人间房嘅啫，入咗人间房。 系啊，系啊，你讲啱啊，入咗人间房都唔好意思啊。 系啊，嗱，所以咧呢个亦都要妈妈类似好似内向小朋友一样啦，预先要提小朋友，真系妈妈要求佢去人屋企嗰个嘅礼貌。 嗯 ，OK， 头先讲过，即系活泼还活泼，活泼唔系罪，但系咧都要自控嘅，有啲控制嘅。 系， 譬如 咩尖叫啊嗰啲咧，最惊细路仔尖叫。 OK， 睇佢系咪要引你注意先尖叫啦，系嘛？咁如果去人屋企，当然啦，一定拖实呢个小朋友，因为太扎扎跳啊，拖实呢个小朋友，教佢点样同人哋去表达。即係恭賀嘅説話去收禮物，咁同頭先內向嘅一樣，只不過呢個太活潑嘅小朋友咧，爸爸媽媽可能兩個人夾佢中間先嚇、啊，你明唔明意思？好似個 板子咁 夾咗中間先，起碼令到小朋友唔好即係走嚟走去。 係咯，即係好似包大人出巡咁咯，張龍、趙虎、黃少馬看已經圍咗喺側邊啦。 嗱，夾咗中間，避免佢咧太過容易走咗去人哋嗰度啦。同埋都提翻小朋友。先小人后君子，即系妈妈去到建议小朋友去到人屋企要点做，唔好一手拿晒人全盒嘅糖果。如果需要嘅话咧，问准妈妈，你只可以每次攞一粒。OK， 如果要添，你想再食多粒，食完之后你想食多粒，都要问准咗妈妈先。 系， 因为如果咁样嘅话咧，你唔讲定俾佢听咧，真系我中意咁咪一手拿晒，甚至乎嗱牵涉另一个问题就系、是、有阵时。有个尴尬的地方，爷爷嫲嫲俾利是，小朋友好心急啊，即刻拆啊！ 哦，系啊， 咁就有点而就好冇家教咁样，俾人感觉一个错觉啊！ 系啊， 嗱，小朋友太心急啦，活泼得滞，样样都想即刻知，好好奇，嗱都要提翻小朋友，长辈俾你利是，双手接住讲多谢，然后将个利是，如果大个小朋友就自己收咗先，收起个袋袋度先。太过细嘅小朋友，请交俾妈妈帮佢保管住先。 系啊，咁梗系，我就直头个方法咧就系阿仔攞咗利是咧，佢即刻俾咗我先，我都帮佢袋住，袋袋平安啊嘛，新年流流系咪？ 但系你冇俾翻佢噶，小白。 有，我用第二个方法俾翻佢啊嘛，佢喺银行嗰度见到噶啦。 好好，咁最好啦。咁呢个佢呢个简单，都提翻小朋友成个程序礼仪，同埋佢需要做嘅地方，定明一啲嘅规矩俾佢。 冇错啦，咁啊喺即系静嘅朋友或者好好动嘅小朋友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喺农历年间咧就应对一下嘅。咁啊，当中咁啊，家长当然啦可以教下佢，譬如农历年嘅传统文化、得意嘅嘢、值得学习嘅东西啦。咁啊，希望咧大家拜年嘅时候都可以开开心心，同埋最紧要咧疫情快啲退却啊！等我哋真系可以咧有一个唔使戴口罩嘅过年，咁就最好啦。 大家期望 吓。系啊，我哋下次再倾，唔该 Jody， 拜拜。 好，唔该晒小斌。 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被共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 善全席内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七十八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没有天比高，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任我出失看你，自信固初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偶尔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笑，为你的坚持难以舍，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四百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少倍力气。谁话我已经死，不敢全力爱你，身体咁飞色比也未甘心断气，运气姗姗来迟，白发苍苍年华老死，在六百岁终于一起，现在怎可轻轻放弃。 九点二十一分，听过有 J 冯允谦《生不逢时》。 我成日都话小猪系一个戏子，因为佢想攞嘢食嘅时候摆出嚟嗰个样咧，真系好得意嘅。但系如果我唔理佢，佢又会行埋一边扮委屈，个样惨到冇人有啊！直至到我认识北美负鼠呢种动物之后，我就觉得小猪嘅演技都尚待改进。北美负鼠睇上去就系好似猫咪咁大嘅老鼠，佢哋遇到危险嘅时候会炸死，个口对眼都会张开，仲会伸出佢哋条脷。唔止咁啊，佢哋个屁股仲会流出绿色腐臭嘅液体，等掠食者觉得就算佢哋死咗都唔好食，因为咁样咧而去行开嘅。所以话北美负鼠真系动物界嘅影帝啊！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 Kitty 喺度，恭喜 Kitty！ 早晨啊，林慧你好， 你好啊， 林慧你好， 你好啊，嗱，我知道咧，三十几年前咧，今日咧就有大喜日子发生嘅。 是啊，想想都已经是33年前的今日呢，我就结婚摆酒。 我觉得最高兴的呢就是33年以来呢，你都仲系咁珍而重之同埋咁记住呢个日子喎、啊。 是啊，基本上在我的生命里面什么好好纪念的日子我都好幸运打到电话上来的。 嗯，就好了，我估你应该是有些说话想跟先生讲啦。 嗯，是啦，33年，但是我识他已经识了几十年。 嗯， 咁就都好开心啦，一直有去照顾我啦。 嗯， 咁同埋我哋有个女咯，嗱我女都30岁噶啦，啱啱今年3月结咗婚啦。 系咯， 咁都叫做又完成咗我人生嘅一样心事啦。咁就希望嚟紧嘅日子我哋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跟住一家五口都可以开开心心。 嗯，我都祝福你哋一家人呢就平安健康，同埋呢更加多幸福嘅事呢会往后咁多年都会一直发生呢。 咁我都要讲讲呢，咁我生呢就叫 Horace 啦。 係。 就希望世界好返啲，所有人都可以开开心心咁做个好好嘅2022年2023、2024、2025 咁样咯。嗯，好，一于咁话，个个都收到晒啦，多谢晒 Kitty。 好啊，多谢晒你。 好， 拜 拜， 拜拜。 你如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光追踪31， 好啦，追踪31，今日夜晚有咩好节目呢？ 喂，问下唱就知道啦，唱早晨啦， 早晨啊，唱， 好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好，先嚟6:30啦。 冇错啦，今日傍晚6:30，未知天下共融厨房啊，咁啊继续带大家咧走去咧呢啲本地嘅外国餐厅嗰度，入去个厨房认识下佢哋嘅啲外籍嘅主厨啊，咁啊今晚嗰间菜馆咧比较特别啲啊，就 系 大家可能比较少机会啲事啊，就系、是、呢个埃及菜啊， 埃及菜，埃及菜本身食咩嘅咧？嗬， 系啦，即系埃及菜本身食乜嘢都唔知，莫讲话个主厨系点嘅样， 系啊，埃及我知道嘅嘢系咩啊？又系咪金字塔啊？ 金字塔啊， 同埋沙拉， 狮身人面像啊， 同埋。沙拿咯，好高，埃及美食，真系啊， 系啦，咁啊，今晚带大家入去一间喺香港嘅埃及菜嘅菜馆，认识下佢哋主厨啊 ，Mason 啊，咁啊，佢即系认识下佢煮嘅埃及菜之外咧，都系好特别噶，佢啲埃及菜。當然有埃及特色，但係佢亦都撈咗一啲咧香港本地嘅食材咧，所以有一啲 fusion 嘢嘅。咁啊，同時認識下佢點樣可以融入香港嘅生活咁話啦。 哦，咁啊好啦，嗱，放我嚟講咧，唔係咁認識埃及菜咧，今日夜晚可以睇下首先埃及菜食咩先，啱唔啱食先？ 係啊，停晚市，我一路食住飯盒，一路睇下埃及菜有啲咩特別，跟住到疫情過去咗就試下睇睇佢，同埋食食 佢。 佢 有一個青椒烤雞串喎。 系啊， 又有啲鱼柳啊咁样噶、 啊，系啊，个鱼柳系捞秋葵啊，好特别， 哇， 系咯、 啊，得意、啊，有趣有趣， 咁咪啱咯，即条鱼变翻滑潺潺啊， 有趣有趣，咁可以食下呢一个啊吓， 啱食佢食晏昼得嘅，好， 系、啊啊，又啱啊吓， 系啊。 咁繼續同大家介紹節目啊。咁去到夜晚八點鐘有香港故事世紀物語啊。咁今晚大人同細路仔都鍾意睇啊。點解呢？因為今晚個主題係講玩具嘅。 係啱啊。 咁玩具講緊係世紀物語嘛，講緊係即係歷史嚟嘅一個世紀嘅嘢。咁帶大家睇下咧，呢一百年以嚟啊，香港人玩嘅玩具嗰啲種類啊，經歷咗啲乜嘢演變？咁亦另外咧，節目會訪問一位咧已經九十幾歲嘅本地玩具廠嘅創辦人。同埋一位玩具收藏家分享下佢哋咧，同玩具所結下啲種種不解緣咁話。 哦，幾特別喎呢個，因為我都識一位玩具修理員啊， 係、 佢專係幫人哋叫做修理翻 啲，係 啦，壞咗嘅玩具都幾得意，玩具真係一個好嘅主題啊呢個。 冇錯啊，咁啊帶大家睇下呢啲玩具啦嚇，咁啊跟住去到今晚九點半啊，醫生與你啦，咁啊。今晚一連三集都開一個新症啊，咁啊通嗰個新症係咩咧？就係、是、甩頭髮。 哎呦，要睇啊呢、這個 陰功啊！ 大家要睇啦，即係有病嘅醫病，冇病嘅防下旁下身啊嘛。 係 啊，咁通常第一集都係先同大家診下個症。究竟咧定義咗先嘅，咁呢個脫髮問題咧，究竟點先算有脫髮問題咧？一日究竟甩幾多條頭髮先至叫做唔正常咧？咁另外，究竟脫髮嘅成因係啲乜咧？咁啊，今晚請嚟一啲專家嘅醫生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嘅。 哦，好啦，跟住十點鐘馬古城揭秘，哇！呢、這個我最想睇喎，馬雅文明啊，係咪會講？係 啦，咁啊，今晚係最後一集啊，帶大家去到呢個墨西哥嘅特奧蒂瓦納呢個古城，帶大家睇呢個咧65米高嘅太陽金字塔啊！究竟是哪个起而家都仍然一个谜。 是啊。 但是呢即是考古学家有些最新发现。那今晚看看大家可不可以揭到这个谜底啦。 好一起揭秘唔该晒阿昌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虽然近日新冠肺炎确诊数字每日降至单位数，但社区仍然有潜在的传播链，当局要继续做好追踪工作。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继续呼吁市民接种疫苗，同埋配合强检公告。务求找出传播链，令到病毒不会扩散。他亦都希望做到减少人流、聚集等，这样才有条件让市民在过年之后有多些正常生活。另外，油麻地的香港海景斯丽酒店先后出现六宗确诊个案。陈肇始说，当局已经在酒店取走环境样本，要求入住確診個案房間附近的酒店住客，亦都需要延長檢疫時間。他說，人員到過酒店視察，其他例如人流管理、工作人員個人防護裝備等都符合要求，沒有大問題。今次事件不構成要停止他作為檢疫酒店。政府決定取消年宵花市，外界預料旺角花墟人流會增加。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食環署和警方都會加強巡查，呼籲市民不要聚集，和店鋪不要阻塞通道。他又說，明白市民需要辦年貨，希望他們可以縮減購物時間，有助減低擠塞的情況。對於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提到，根據外國研究，食肆在桌面裝置的膠板可能反而阻礙空氣流動。陳肇始說，食環署核下處理空氣流通的小組會討論未來的做法。被列為受限區域的香港仔東盛道二至四號的強檢行動結束，隨即進行的執法行動亦都在朝早大約八點半完結。政府共檢查了大約20名受檢人士的檢測報告，未發現有人未進行強檢。政府亦都提醒冇應門的大約10户居民盡快聯絡政府進行檢查。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跟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车龙排翻出去葵涌道，跟住光辉围大埔公路去上水，跟住和斜村呢一段咧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城苑青沙公路嗰边咧排到美林村嘅，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美城苑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排到美林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剑神张家朗继东京奥运之后再度称王，在男子花剑世界杯巴黎站夺得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唔瞓觉做乜呢？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嘅生活。我相信同大部分嘅人一样，工作如常，亦都同所有人一样，六点之后唔可以喺街食饭。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少啲去人多嘅地方。见到疫情来势汹汹，如果大家仲掉以轻心，可能会好长手尾。希望大家做好自己本分。如果你唔应该喺街，麻烦你真係唔好出街。一时贪于自己嘅玩乐，换嚟大家辛苦，何苦呢？如果大家上星期五有听晨光第一线六点半时段白元浩打俾你呢个环节，仲记唔记得我同佢倾过啲乜？小白话凌晨四点几 send 咗啲嘢俾我，估唔到我即刻回复佢。你以为我咁早起身？其实我系冇瞓过。近呢一个多月，平均每日嘅睡眠时间大约两个钟，有时候都会问自己啦。已经呢个年纪，点解仲要咁呢？为乜呢？我喜欢创作，喺创作里面揾到乐趣，不断思考已经系我生活嘅一部分，亦可以话系生命嘅一部分。每当有一啲重要计划起身，就会变得废枕忘餐，不其然就会将所有时间放喺呢件工作上面。我认为如果想在一些范畴上边有得着的话，一定要全日24小时不断做，才会有少少成绩。所以在现在这个追求 work-life balance 的生活模式里面，我不是属于现世代。你可能会问，是不是真的一日睡两个钟啊？其实我是讲多了，很多时两个钟都没有。又回到之前讲那句，而家呢个年纪为乜呢？就是因为我而家呢个年纪开始倒数紧我嘅工作岁月啊嘛。 亦因为咁样，我会好珍惜每一件手上嘅工作，希望可以尽善尽美做好啲。而家每日完成晨光第一线直播之后，就要着手处理第二日嘅节目内容。完成之后，立刻开始写剧本嘅工作，同时亦要准备制作上嘅问题。呢次亦系身兼数职，编剧、导演、演员嘅制作，每一个细节都要落手落脚，工作时间点会够用啊？呢个世界最公平嘅就系时间，每日大家都系得24小时。如果未能够喺工作时间里边完成工作，咁就要借助休息时间咯。点知借下多啲，借下又多啲，终于借晒。前期功夫密锣紧鼓，好快就会进入制作阶段。但系遇上疫情关系，突然变得好多阻滞，时间表又要重新安排，重新调配。但系无论几辛苦，都系值得嘅。希望到时大家多多支持咧。讲咗咁耐，究竟系乜嘢啊？而家唔讲住，迟啲你就知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有一份美好的天，藏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现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弄着脚底的软垫，走草雨雨心碎心碎，扣起乌烟入片。哦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有一份暖暖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脑交战，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有一份寒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有一份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有一份向冷的天，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阿欧，你中唔中意食洋葱噶？ 近呢一两年中意咗，因为谂到一个好嘅烹调方法。 嗯、 我细个咧食嗰啲洋葱咧，成日都煮到好唔腍啊， 系， 即系仲有啲生啊，好臭啊，食、 嗯、 完个口好大阵味啊。其实依家都系嘅，依家都有味嘅，但系就唔未至于好生嗰啲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好唔中意食洋葱个经历系因为咧。食漢堡包啊，跟住嗰陣時唔識酒嘢酒乜酒乜啦，即係全部都係olive 啦，叫 olive 即係乜都有啲咁樣。 人俾你，你就食啦。 係啦，咁樣咁跟住咧，哇！食落去超臭啊，嗰陣味係久久未能夠釋懷咧。但係直至近排咧。多咗食一啲中式或者韓式嘅燜嘢咧，佢哋咪好中意，譬如燜牛肋條啊， 你 落好多洋葱，跟住帶嗰啲洋葱已經即係阿婆都阿母下阿婆都食得到嗰啲， 嗰啲好甜嘅，同埋吸咗啲汁， 係啦，咁又好似 OK 啲噃。 我都係，我細個就唔中意食洋葱嘅，又係可能唔夠淋啦。你知道我食菜都要好淋噶嘛，咁洋葱咧而家就發現啊，有次食 pizza 咧，佢加咗一啲焦糖煮咗。嗰个洋葱，即系落咗啲糖落去，哇！跟住咧系好好食嘅， 系咪？ 系啦，咁不过咧，而家原来洋葱咧又有一啲新嘅品种出嚟，可以同大家讲下。佢话有间美国公司咧研究咗都差唔多30年嘅时间，就去研发咗一种新嘅洋葱。 系 咁有咩咁特别咧？佢就话呢一种洋葱咧系唔会令你流眼泪嘅，切嘅时候。即係完全顛覆咗我哋嘅慣常嘅認知咧，因為大家就話啊切洋葱又話要戴眼鏡啊，又話要 冇用嘅戴眼鏡都冇用嘅，好似要喺水入邊切噶嘛。 啊，呢個係其中一個方法， 呢個係最穩陣同埋唔喊嘅。 係啦，應該可以講下嘅呢啲嘅方法啦。咁、但係原來咧呢間美國公司咧就推出咗一種咧唔流眼淚嘅洋葱。 係。 咁佢咧就話過程咧就不含呢個基因改造嘅喎，咁就透過一個 cross breeding。嘅方法咧就研发嘅，即系叫做自然杂交育种嘅方法咧，去到研发出嚟嘅。咁佢话除咗切嘅时候唔会令到你流眼泪之外咧，嗰、那个味道都系比较甜啲，同埋个口感咧会比较爽啲嘅。咁、不过咧呢一只洋葱就我谂暂时香港就未有得卖啦，因为啱啱先喺美国嗰度推出。咁大家可以即系叫做多一种资讯，有呢一样嘢，即系呢个地球上面出咗呢一种嘅物。种出嚟噶啦， 入厨房咧我就唔系好理嘅，其实你整到出嚟俾我食， 好食就得啦， 好食就得啦，同埋即系洋葱都依家都半个 super food 嚟噶嘛，即系有少少抗氧化，又话对健康好啊，又话即系总之系好嘢嚟噶啦，即系被誉为一啲营养价值好高嘅一啲食材咁样咯。 嗱咁啊，头先你话啊，其实唔使啦，用冻浸冻水切咪得咯，系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第二个方法系咩咧？第二个方法咧就话原来咧你切洋葱之前将个洋葱放入去雪柜或者冰格嗰度咧雪佢15分钟，系啦，唔好雪太耐，系啦，咁总之雪15分钟咧，佢就话可以切嘅时候咧就减少到佢释放嗰啲化学物质，咁就有效咧减低刺激到你嗰个泪腺嘅。咁仲有啲咩方法咧？佢话你亦都可以试下咧喺嗰个砧板上面咧搽少少白醋，佢话白醋含有嘅酸咧。就可以中和令人流眼泪嗰一只嘅化学物质嘅。 呢、這个未听过喎。 系啦，但其实我自己就都几怕白醋嗰阵。 因为白醋都几臭，其实 都。系。咁所以咧，你就可以自己揀唔同嘅方法啦。譬如你话啊，雪咗佢15分钟先切，系咪好啲咧？又或者浸落个冻水嗰度切咧，一样系得嘅。咁啊，就可以避免挥发嗰种嘅化学物刺激到你嘅泪腺，咁啊唔会煮餐饭就煮到喊晒咯。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往时咧唔系疫情嘅话咧，我以前细个住嗰啲屋苑咧，或者我而家住啲屋苑咧，都中意搞一啲咧季节性或者应该节日性嘅联欢会啦。咁、我记得咧，我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凑热闹嘅，咁就系即系而家回忆当时啦，叫做 落街又系食盘 菜啊，唔系食盘菜啊，纯粹系咧唔系嗰样嘢嚟 嘅 ，no 系睇表演噶、哦，即系咧佢系会请系、哦、啦，请好多歌手。好正噶，再歌再舞咁样咧，即系唱下啲小调啊，唱下啲金曲咁样啦。即系细细个开始已经可以系担凳仔睇 show 嘅，有呢个文化啦。咁但系因为呢几年疫情啊，冇办法啦咁。咁但系咧，我好印象深刻咧，就系咧，我细细个开始咧，每一年除咗话唱歌、跳舞、表演之外咧，都有一个表演咧，小朋友系好中意嘅 魔术， 冇错啦，你答啱咗啦，梁荣忠同学，你有一分啦。咁咧魔术表演咧就系有魔术师啦，好中意会派嗰啲扭嗰啲气球嘅。同埋真係会呢，即係你好似觉得睇几次你都拆解唔到点解佢会变咗嗰样嘢出嚟嘅呢咁。我以前呢就好鍾意坐头位嘅，因为小朋友都几好嘅矮呢，咁你担凳仔坐喺前面呢就冇乜人阻止你嘅、 啊。你表演啊定係请个魔术师啊？ 唔係，我睇表演啊。係啊。睇啫， 唔係同埋咧，你坐第一行咧，可能佢會邀請你上去合作表演噶嘛？點解啊？ 邀請上去嗰啲妹嚟嘅 。我細個唔係咁諗噶嘛，而家知啦。 我前兩年都係屋企 gathering 咧，啲細路仔仲係好細嘅時候都要表演魔術 嘅。你啊， 又係表演嗰啲咩？隻手指公唔見咗嗰啲咧，呃細路嗰啲啊。 不過話時話，你哋有冇真係超近距離？睇過魔術師， 我最近都起碼有十幾尺遠，即係冇試過近到隔離。 我以前有一次咧就訪問一個喺另一啲地方訪問一個魔術師啦，佢就係喺我面前，直頭喺我面前表演一個魔術， 係、 我真係睇唔到有 啲咩伸隻手入去金魚缸攞張啤牌嗰啲啊？ 唔係，佢係沖杯，佢倒啲水落個茶壺度，然之後倒出嚟嘅係茶咯，就係咁樣咯。 哦，咁好明顯個壺有機關啦，個壺裏邊。 我當然我事先係 check 過個壺噶嘛，我係 check 過摸過曬噶嘛。但跟住佢都係做到呢一樣嘢，我就覺得哇，好厲害喎咁樣。一真係喺面前就係一尺的距離都冇啊。 咁唔係喎，呢、這個科學角度都解釋到喎。你可以喺個壺嘅嘴，可能一啲你 check 唔到嘅地方嗰度加一個 filter 咁樣咯，咁倒出嚟咪變茶咯。 咁當時我又冇咁聰明同佢講，你係咪個壺個嘴大殘咗嘢？ 你個嘴俾我啜咗先， 俾我啜咗先， 啜咗個嘴先。唔係喎，但係咧下邊我見過啲魔術表演咧，下邊有啲僆仔真係係咁喺度講嘢嘅喎， 係咁嗌係嘛， 係咁嗌嗰度咧，嗰度啦，睇到咧咁樣喎。 穿煲啦， 真系見過喎， 係 啊， 都係咁樣嘅。嗱，咁因為今年即係都明顯預測到都唔會有呢一個表演啦。於是乎咧，我最近屋企添置咗一套魔術玩具啊， 可唔可以變副麻雀出嚟㗎？你嗰個 哇唔得喎，即係冇啊玩具啊呢啲 係。嗰啲係咪好基本嗰啲魔術？即係幾隻杯，跟住有支魔法棒，跟住篤完 有條絲巾， 變 係啦， 變朵花， 入邊有粒糖，跟住唔知點樣吸下吸下吸下吸下吸咗兩粒糖出嚟， 差唔多，差唔多， 似的變枝花嗰啲。 嗱，有几个兔仔啊，啱啊，攞埋嚟做 pop 得唔得？ 我想话咧，我以前咧最中意嘅一个魔术咧，就喺底帽度变只兔仔出嚟嗰个魔术啦。咁但系当然我仲未学到佢咁高深啦。咁佢咧就随盒，即系佢成 set 咁样嘅。咁佢就附送呢个说明书。于是乎，我发觉我最深嗰样嘢咧，其实我系睇下到底人哋嗰啲魔术系点变出嚟嘅。因为咧嗱，其实做咗咁多年观众咧，我都半信半疑嘅。 啲 trick 系想有好玩。喂，你快啲学啊！我想睇你点样将你个女变咗做你只兔仔啊？ 点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嗱，跟住咧，原来嗰本说明书嗱，大人就睇嗰啲巧妙啦，细路咧就攞嚟即系学啦，即系细路仔嘅童真就系、佢相信佢真系好似哇个魔法棒变支花，学你哋话斋咁样。咁但系大人咧就开始明白，有好多嘢咧都系啲物理学嘅机关啊，例如系可能啲磁石啦、魔术贴啦、静电啦，又或者系暗格，即系不外乎都系呢啲咁样嘅因素嘅啫。咁我自己嘅兴趣 好犀利啊！啲魔术师只手咧好快噶， 系其实我觉得最难系练呢样嘢啊，因为咧你就算知道咗佢嗰个符 fit 都好啦，即系知道咗其实嗰样嘢系咁发生噶啦。但系你要练到喺人哋嘅角度，即系其实通常都系喺你前边啦，通常就应该唔会360度围住你咁难嘅。即系如果好劲嗰啲魔术师咪唔介意你咁样咯，即系佢快到你都睇唔到啦。咁我呢啲初学者咧，新手咧。 就嘗試嗱，好啦，你哋啲觀眾喺曬我嘅正面先，咁、我起碼有得遮一下啊嘛。咁同埋咧，原來嗰個說明書咧都有教嘅，即係其實如果你面向觀眾嘅時候咧，譬如你嘅企嘅位置啊，或者係你隻手嘅位置，譬如可能一定要係呈一個水平線嘅，只能夠垂直嘅啫，或者原來左同埋右手咧，原來又有啲交替嘅動作嘅喎，咁跟住我就發覺哇，原來淨係練呢一個動作同埋嗰個手速咧，對於我嚟講都係好困難。 快啲去練啦！我想你喺個廣告牌嗰度變支綠茶俾我。 你都係想揾我笑下啫。 唔係，唔好咁講。 你我仲知你咩？ 我可以喺出邊門口個水機變支綠茶俾你噶， 都好喎、 你借咗八達通俾我得。 唔係啊，你哋擺低啲銀紙，我幫你變走佢啊，好唔好啊？我覺得呢個 OK 喎、啊，同你今朝講嗰只狗聞到嘢差唔多， 係 喎，有異曲同工之妙啊。咁不過我覺得咧，即係最緊要都係學定一技旁身啦、啊。你哋今朝成日講話拜年唔知表演咩，咁表演呢啲咪皆大歡喜咯。 不過呢啲都要時間練啊，真係、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專業嚟噶嘛。即係如果你話魔術師，不過我自己細個咧，其實都有好多呢啲片可以睇。我哥成日都話、你睇下呢啲刀鋸美人，原來係即係嗰盒咧咁樣分開幾格 嘅美人啊嘛， 係冇啊，唔係，但係我調翻轉，我唔想知道啊，係啊，我覺得咁我下次睇嘅時候咧，我就會冇咗嗰個哇嘅心情、我就會係抱住嗰個質疑嘅態度，你肯定嗰度唔知點樣啦咁樣，我就係、寧願唔知道，係、啦，我就純粹去欣賞個表演， 我已經翻唔到轉頭啦。Kitty 你講得啱啊，即係我睇完嗰本說明書之後咧，我而家睇任何魔術嘅片集咧，我都係觀察住，係邊度邊度 個道具個道具。喺边度装？ 即系我全部都变晒咁样。 系啊，咁唔紧要啦。你而家就转一转换身份咧，做表演嗰个咯。 系啦，我要训练自己啦，所以 系 啊，希望可以快啲变走晒大家啲钱咧。 好啊，新年等睇你表演啦，练多两个礼拜好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